號，分別在今個月17號和9月的訪港要求。美國海軍軍艦對上一次訪港是今年4月的兩棲指揮艦藍領號。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上午10點強烈熱帶風暴羅莎集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日本九州至四國一帶。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增多。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58点，升276点，成交额206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6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2.4，升8.4。友邦保险74.45，升1.05。信宇光学科技94.65，升8.25。中国平安88.05，升7.5；汇控58.25，升5.5；领展房产基金86.9，升3.5；建设银行5.7，升6仙；港交所238.2，升4.2；中国移动62.6，跌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9.455，瑞士法郎8.046。澳元5.326，加元5.934，新西兰元5.065，欧元8.7691，每百日元对港元7.3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1点，升155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12美元。卖出1,49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城门隧道公路方向沙田近住美松苑快线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嘅。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象山村。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方向沙田近住美松苑对开咧，快线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去沙田方向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象山村。咁另外咧，亦都系实施紧间封。封路方面，马鞍山恒安街是有修路工程，马鞍山恒康街是有修路工程，恒康街去马鞍山路方向近于恒光街晚线亦都是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噶，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方向九龙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仲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打豪敦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 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 当晚仲会颁发10个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奖项， 同埋有一众嘉宾出席分享， 包括张敬轩、郑欣宜、吴业坤， 仲有人气男团 Mira。 哇，斌哥你听到都好开心、 啊。系 如果你都想杀取入场证嘅话，就要留意风骚快活人、骚动音乐、敏感时刻同埋师兄祠堂嘅节目内容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系啊，嗱，你冇发觉咧？我哋每日读嗰啲天气报告咧，真系同嗰个咧时令变化有关系 嘅。哦， 譬如今日咧，嗱，我哋呢几日一朝早读嘅时候咧，次次都话，哇，而家几多度啦？酷热天气又会有啦，咁样。 系， 今日咧乜都冇嘅，30度气温。但下面乜嘢都冇， 嗯， 知唔知同时令变化有咩关系？ 因为立咗秋，你想讲咁讲？ 唔系啦，琴日 我谂佢唔知立咗秋嘅， 我唔知立咗秋， 系啦，系。不过佢知道今日咧阴阴地， 你信我啦，我哋都系八月啫，而家系咪？农历就系七月啫，系咪？其实我估系应该仲有排热嘅，不过 系啊， 今日可能真系 唔系话咯。嗱，平时呢几日都仲有个酷热天气，即系点解会酷热咧？因为有个 阳 光出嚟， 系 阳气旺盛， 嗯， 但系到今日。今日系咩啊？农历7月14，真系你睇下，嗰个酷热天气咁见咗。 啊，唔系，咁佢都咁讲嘅。 部分时间，陰陰沉 沉，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可能晏少少，我哋大家讲到火庆合拍嘅时候，佢又上升一度又嚟咧。 啊，所以 咧，真到呢啲，即系7月14又咩咁多古仔咧？琴晚都发生咗喺我身上面一件好奇异嘅事件 噶。系、哎、 你讲嚟听， 我都会立咗取呢个同7月14有关嘅。 喂，琴日都唔系，咩啊？系啫嘛。 过咗12点之后就已经系7月14噶啦，系咪？ 佢 嗰时系凌晨 啊， 凌晨，你真系讲嘢都讲唔到啊， 凌晨啊， 鬼年嚟啊， 5点钟嗰阵时发生噶， 哦，咁已经到咗啦， 系啊， 凌晨5点， 系啊， 你起身屙夜尿， 唔系。 是摩尼公主诶，条尾料佢。 我是听咗咧，我人生里面最强劲同埋最长嘅一个雷， 系 嗰个雷系 bro。 佢咩？琴日有雷啊？ 回音嘅直情有个感觉系， 我唔知啊， 系咪你发梦啊？真系 唔系，因为我哋两个都醒咗，我同我隔篱嗰个都醒咗，咁都哇呆咗，行雷啊，系咁长嘅，仲未完啊，即系我哋仲可以有呢一个对话喺度讲， 咁火啊个雷， 系啊， 因为 所以即刻咧自己就冇同佢讲啦，但系个心里面就即刻喺度谂嘅， 系有啲嘢谂啊， 14啊咁样咯， 真系惊， 可能系咪港岛区啦，我唔知啊， 总之 我就 我真系咁大个仔，30几岁未听过一个行得咁行嘅雷咯， 系啊，真系， 我就即可能瞓得超冧啦吓，因为连日嚟都好疲倦，好疲倦啊，系啦，咁可能或者我哋边九龙区冇咯，唔知你新界 有冇咁分噶？ 冇啊，我琴日都冇听到有雷，不过咧，我觉得。 当我哋讲鬼节嘅时候咧， 有雷都唔系睇个天嘅， 系 啊， 当我哋讲鬼节嘅时候，我就谂起咧，嗱，我哋中国咧传统智慧咧，譬如话，如果你好惊有啲污糟嘢，有啲鬼咧跟住你啦，通常咪譬如话啊，假设你去完即系大酒店啦，咁、啊、你做完嗰啲咁样嘅仪式系啦，一系就烂火盆啦，一系就点样咧？ 有行大运。 变点样行大运法 咯？咪即系兜路行咯，即系譬如平时你可能五分钟翻到去嘅、嗯，你唔好咯，你兜起码兜个大公园，咁、嗯、跟住咧就翻翻去，起码都十五分钟咁样咯。 重点其实系咩咧？如果你大公园咧，你兜到去嗰啲即系山卡拉啊、飞鹅山嗰啲咧，你等于冇兜到噶嘛、 啊？你又采咗去咗啲好阴， 冇错，即 系小人嘅地方，阴气重嘅。 不嬲嘅讲法就话咧， 啲人多地方， 快啲去啲人多、阳气重。譬如嗰阵时有几次 去个商场行个圈，阿妈又叫过我。 但系商场有冷气又冻。 啊，咪去大街咯！我记得有对上嗰一两次，真系罗旺角对上一两次去完大酒店咧，啲人话喂咁啊，唔好啦，快啲去啲阳气最盛嘅地方，我就系谂起旺角咯。嗰阵时、嗯、就去到嗰度嗱，但我而家想讲，人多唔代表冇鬼喎。 系， 当我哋以往嘅传统智慧系话你惊鬼咧，就去人多嘅地方咧，咁你就会即系驱散咗佢哋噶啦。但系又唔系， 但系咁样 人多先有鬼喎， 啲鬼已经有智慧啦。越危险嘅地方就越安全啊嘛，觉得 系冇错啊，即系等于我哋话要点样收埋一粒鸡蛋系最安全咧，我都系睇嗰套港产片嘅啫。佢话点样收埋一粒鸡蛋最安全咧， 就系手揸住佢。 咁啊，有翻少智慧啦，就 杯入边就 搞错喂！啊，头先都讲咗人多就越安全， 咁咪熟咗只蛋咪冇咁容易爆咯。 法官大人，我唔信我两个拍档咁 听你个答案，睇系咪真系咁劲啊？咩一只蛋点样最安全？ 点样收埋一只蛋系最安全啊？就系将佢挤落一堆蛋里边咯。个个都系蛋分唔到啊嘛！ 我自己嗰个都几好噶， 唔系啊，头先都系话， 再先冇咁容易打烂啊！ 人多就最安全遮晒， 鬼混鬼混啊，混埋咁、 啊、 你冇一扎点样混埋一齐啊？ 真系噶嗱，所以 咁即系咪话我哋而家去多人嘅地方就会今晚容易见鬼啊？ 嗱，可能有机会噶咩啊？成日都话嗰啲嘢咧喺人堆里面咧，喺你无端端后边嗰度。住一齐影相嗰啲咁噶嘛？ 因为佢都 睇鬼戏， 佢头先扮到 自己系咩嘅小姐啫，咁样我觉得自己系， 唔知扮咩公仔咁啊！嗱，咁仲要咁计嘅，即系点样分佢系咪鬼咧？咁嗰啲传统智慧又话俾你听咧， 有样睇噶嘛？ 冇下爬啦，或者冇脚啊，冇影啊咁嗰啲噶嘛？脚揸唔掂地噶嘛？ 但系嗰啲其实我哋平时普通人见唔到噶嘛？你乌鬼咁容易见到，咁容易认得出咩？ 嗱，但我觉得又要咁样嘅 白色长袍咯， 系啦，早两日。有些人就会说他如果是有那些、青光啊，即不是说鬼火不是青光的、有些绿色的东西、 有些红色、 是红色吗？现在是绿色、是吗？ 你说之前光棒的嘛， 是啊，不要这样，我们说鬼啊， 有些 青光 的，是照那些是照下 巴 的， 是照下巴的，早几天可能你就以为哦，如果他是鬼呢，可能他会有些青 BB 的光发出来的、但你又要留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鬼故里面有第二款的 僵尸，即系着制服嘅，佢哋有咁样跳下跳下跳下咁样嘅。 我讲 攞个黄色符镇制住佢啦。 狐仙 一步一步过嚟。 狐仙啊， 狐仙啊， 即系狐仙咧。 系咩？ 佢系会不停有变化嘅。 鬼节好少讲狐仙噶。 有啊，你凭咗你聊斋嘅话咧，你百鬼夜行咩都出嚟噶嘛。 大台咧，嗰即系都有嗰个讲狐仙嗰个故事嘅嘢嘛。 有噶 嗰个剧集。 嗱，系狐仙。佢係變化莫測，你係冇辦法話咧摸佢下巴，或者即係掂下佢唔知手嗰啲啦。 譬如黐咗你阿祖咧，咁佢就變得 可唔可以冇舉我嚟做例子啊？我唔想狐仙喎，你有鬼都第二隻啊，冇狐仙。 你唔使驚，唔係狐臭冇嘢嘅。 我先話佢接觸咗你咧，佢就變得炫耀。佢跟住豪仔，佢變得病壞咁樣，你明唔明啊？ 唔係，總之 佢變化萬千啊嘛。 係啦，所以點解話佢可以嗰啲狐仙咧，佢會迷惑到人咧？因為佢冇一個固定嘅形態咧，即係你好難話 七十二變。 差十二变系啦， 跟住嗰堆人变啊嘛， 系啦。不过通常去到最尾就几时会现形咧？即系咩叫露出狐狸尾巴咧？佢、 哦、 总有佢总有少少嗰啲即系迹象嘅。 嗰啲因为聊斋嗰啲故事，佢哋 咪就系最后会露出狐狸 尾巴 咯。但系挂名狐仙啊嘛， 俾啲乜嘢会令到佢就会飞咗出嚟咧？ 因为佢做咗坏事，佢又真系顾得前又顾唔到。 通常系贪念啊， 唔系，通常佢露出狐狸尾巴咧，就系佢当佢哋好兴奋嘅时候咯。 哦，系啊，系啊， 好兴奋 啊， 真噶， 嗰嗰个狐仙忍唔住咧，即系可能佢以为就嚟 zap 咗你嘅时候咧，砰嗰条尾巴就飞出嚟。 点知又见又唔知佢喺人群里面咧，俾人见到喎。 唔系，所以唔好噶，真系我都觉得咧，喺呢个鬼节嘅即系气氛之下咧， 即系唔好出咁多街啦嘛。 唔系唔系，唔好出咁多街。我哋而家要留意多啲，唔好以为人多就安全，人多都好容易有鬼嘅。 唔系，我唔系，我个心系谂紧，只要你系一个好人嘅话咧，去到边都唔使惊有冇鬼。 系啊， 呢个我嘅谂法嚟嘅。 系啊，同埋我都觉得千祈唔好打鬼，因为真系打亲都系衰嘅，因为边个喐手边个衰，唔好打鬼。 从来都系噶啦，从来都系教啊，就算由细到大都系打人嗰个一定系唔啱啊嘛，不论系嗰条道理喺你嗰度都系唔得噶。 我哋用翻中国传统智慧，如果夜行人士嗰啲惊鬼咧，通常都系 chill 晒啦，或者大声嗌啦，甚至乎我觉得咧有好多啲听众咧以前分享过咧。就是他说如果他撞到鬼呢通常他会做什么呢一是就念经 跟着 就 大喊讲粗口。 是啦一是就 这个不咬。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明明今天一阵间我们的要讲七月十四我都没讲过要对住啲鬼讲粗口啊。 好耐的啦。 就算说在酒店被鬼。 酒店一觉得有被鬼砸啊。 因为他在外地。 闹他定是讲粗口啊两件事来的。 讲粗口不是闹他是怎样呢 唔系可以赞美你噶，有啲人，唔系啊，你可以闹人，唔一定要讲粗口噶嘛，你明唔明白？我系嗰啲人嚟噶嘛， 咁而家 都笑， 而家系要 我条狐狸尾巴都出咗。 我明啦，我明啦，佢意思系想闹鬼啫，闹鬼都得 啫嘛， 闹鬼都得，闹鬼都得。 而且我哋都系唔建议大家讲粗口噶，我哋市民人嚟噶嘛。 唔系，但系你起码动口不动手， 唔好咁多粗口，记住啊，要尊重人哋嘅都。 同埋我 哋 鬼都要尊重，系咪？ 尊重自己先。 如果唔系，只鬼唔知会做咩，你好惊噶。话所以鬼。嚟噶嘛嗰阵时啊，即估佢唔到噶嘛。 系啊， 总之，我觉得自己要尊重翻自己先 啦。要尊重翻自己，系啦。喂，嗱， 好多方法闹。 最尾咧，我俾个游戏你玩下，以下呢一段咧都系所谓鬼话嚟嘅。睇下你记唔记得佢出处喺边度？ 好 ，Remember this: If you see someone doing something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tching you, then he is a ghost. 你明明啲个个字都听得明，硬系喺你把口度讲咗啲英文出嚟，唔知你讲紧乜嘢咁样， 我听到鬼啦， 我 多次啦， 我听到啦 ，Remember this， 我记住啊吓 ，If you see someone， 如果你见 到 一啲人 doing something， 做一啲嘢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it， 咧冇留意啊，冇集中精神去咁做嘅 ，but at the same time， 但系同一时间 watching you， 望住你。 And he's a ghost， 咁佢就鬼啦。 出处喺边度？ 系 啊， 好多应该系嘛？ 你记得咗呢个出处啦？ 我唔记得咯。 咪傻强咯？ 哦， 傻强嗰个啊？ 哦，无间道。 你要记住啊，当一个人好唔专心咁做紧一样嘢，而佢又望住你嘅，佢就系 ghost。咁我哋要揾边个啊 ？Ghostbuster。详细捉鬼的情况，梗系留意阿祖的我们的啦。 系啊，如果大家咧对于嗰啲七月十四有啲咩特别嘅嗰啲传说啊、禁忌啊，你又有啲 咩 习惯嘅话咧， 啊、 网上留个言。十一点半之后，我们的同你讲啊。 总之打人打鬼都唔啱噶吓。Call Ghostbusters. I'm afraid of it. she just wants some more. I think you better call. Ghostbuster Ray Parker Jr.、嗯、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喂，琴日你去咗个好加油打气嘅地方喎， 我都觉得系啊， 系咯、 啊，因为 同我哋都集演下先，我哋都低潮咗好耐，因为 佢都同大家讲啊，佢就话呢三个钟头不如就我哋互差咩咧？ 差 下电 哦， 系啦，我要开19场演唱会，咁、 哦、 所以咧要你哋俾多啲能量我， 是 但系同时间。你哋都需要多啲能量，就等我喺个舞台度发放俾你哋啦。 咦，佢个演唱会个主题系咪叫做尿袋啊？ 唔系，佢有形容自己系奶妈、 哦。 我为大家插电。 咁、哦、呢、哦哦、个佢讲算啦，我哋唔好加评论。喂，你琴日睇咧就系阿容祖儿。 冇错， 容 祖儿啊 ，Pretty Crazy 演唱会。正到不得之了， 是 真系我会话嗱，第一即系其实好多嘢都可以讲。第一样嘢就系、是、我谂而家喺香港嘅乐坛里面咧，真系冇一个女歌手，我够胆讲冇一个可以跳到咁、唱到咁，而个水准系咁高噶咯。 因为我系一个男歌手嘅， 系而你试下去开红馆啦，你试下红馆门口开个档头，我都唔得啊。 哦，所以我讲多次，我 系 一个男歌迷嘅啫。继续，佢即 系跳得 好劲抽， 可唔可以跳得好多？但系而且你见到。都系加入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咁佢嘅音乐总监啊何炳啦，又帮佢全部快歌啊吓，其实重新全部 remix 过编过，但系你会听得翻原曲嗰个味道，但加咗好多新意入去。 哇！你会唔会成晚都企起身啊？所以 快歌嘅地方，祖儿讲到明，大家一定要起身， 系 啦。咁所以咧，气氛好好嘅， 揈晒手咁样。 系啦，咁啊，祖儿唱得好啊，系人都知噶啦。咁啊，琴日嚟到第九场啦，咁啊，声嘅水准保持得非常之好。好咁系，即系直情系真心崇拜嘅。 因为佢又打过俾我， 系咪？佢同你讲咩啊？ 佢邀请我哋做嘉宾嘅， 唔系，佢叫你教佢唱歌系嘛？ 佢话你平时把声点解咁衰咧？我要避开，唔好学你咁样。 OK， 系 OK， 跟住佢另外一样嘢系好犀利嘅，就系成个演唱会嘅制作啊！佢今次咧就揾咗咧系一啲真系世界级嘅歌手，例如 Beyonce 啦、Adele 啦，佢哋 Lady Gaga 啦，平时帮佢咧就设计舞台嘅朋友，就第一次。帮亚洲区嘅歌手咧就设计舞台。 哦，我以为你话请晒 Beyonce、Adele 嗰啲嚟。 你又真系讲笑，你真系谂得太多啊！ 下次咪会咯。 跟住你就会谂啦，你请得 Beyonce 冇理由唔请曾志豪噶。 我唔会，我话请 Beyonce 点能请 Beyond 咧？ 咁所以咧，成个舞台嗰个效果，成个制作啦，团队包括佢嘅 dancer， 唔同嘅表演者，佢嘅表演者唔单止净系 dancer 噶，即 系 仲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啦，咁我費事穿咗條橋咁啦，所以可能好多相都睇到噶啦，你當一啲雜技都會有嘅。咁佢總之就係話佢就當係開一個大嘅 party， 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咁你睇到嗰個製作。真係好高質素啊！ 琴日嗰個嘉賓係咪張信哲啊？ 係啊， 前晚係張信哲。 哦，嗰個係前晚嚟嘅。 琴晚咧個嘉賓咧就是 Twins 再加埋 Kenny 關智斌， 然 後喺個演唱會度。 當係 warm up 啦，關智斌可以。 當時係 warm up 啊，因為琴日演唱會度咧就宣布啊，佢嘅第一個嘅紅館演唱會咧。成功加场，九月十三都会加多一场。 即系佢原本嗰个期唔单止保留到，仲加多咗， 系 咯，所以咪真系又再。 而其中一 part， 我见阿田喺度睇紧阿祖儿嘅演唱会嘅 新闻啦。 其中一 part 咧，佢就有一个好大个嘅吊架，将佢咧祖儿可以同好即系。叫做山頂位的朋友啦，有近距離接觸，而那個近距離接觸呢是跟祖兒一起唱卡拉 OK， 因為祖兒很高啦，吊到跟住跟啲山頂的朋友很近之餘， 我想問即係嗰個我見到那個好靚嘅嗰個球，好似一個係咯，即係一個環啦咁樣，跟住咧就可唔可以腿懟到埋去個 未去到握手咁近嘅，但係咧佢有成個路軌咁樣咧，就好似一個吊車咁去形容係空堪三六零嘅咁樣，係啦，就喺山頂位嗰度咧就轉嚟轉去。而且是會俾麥啊！現場的 fans， 你嗌得夠大聲就可以同祖兒一起唱佢嘅金曲，譬如《我的驕傲》好似其中一首係唱咁樣。其中一位 fans 咧，佢叫 Joseph， 佢啊～ 啊， 点解连 Joseph 都知？ 因为佢唱得好劲，佢唱到想喊啊！ 哇！ 即系嗰、那个嗰场戏咧，嗱，佢系真心嘅，嗰滴泪忍住又要收翻埋咧，我觉得啊，即系好多嘅朋友都可以学下，点样可以做到呢个哽咽嘅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多名曾经到机场参与反修例集会的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昨晚在机场发生的示威情况。有昨晚一直在机场的听众承认示威者做法过火，又估计昨晚的情况和警方早前派出乔装的警员令示威者互相猜忌有关。亦都有听众致电谴责示威者寻日的行为，形容用索带绑起两个内地男子阻止医护救人是暴徒行为。一个过去几日都有到机场的听众说，寻日示威者有尝试流出通道给旅客登机，但由于人太多，赶上机的旅客和示威者推撞，但机管局没有派工作人员协调，任得双方肢体冲突造成混乱。另外有听众认为示威者有不满，应该针对政府，不应该用民生作为威胁。香港记者协会对于近日两宗内地传媒记者拍摄示威者时候受阻表示遗憾，并谴责暴力对待记者的行为。记协声明说，过去一星期先后发生中通社记者被示威者要求删除照片，以及环球时报记者被示威者围困、搜身和捆绑的事件。两个记者事发时候都没有佩戴记者证。记协呼吁市民对于清楚展示记者证明文件并忠诚履行第四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予以尊重，不应该阻碍采访，以免干预新闻自由。为免引起误会，记协亦都呼吁内地新闻工作者在香港采访大型示威活动时候清楚地展示记者证，方便辨认。市民亦都可以行使权利，决定系咪接受有关机构嘅采访同拍摄。律师林耀强表示，星期日被捕嘅示威者被送到敏感度扣留中心之后，警方将大批业务律师拒于门口至清晨。被捕人士喺被捕超过12小时之后，仍然冇办法见到业务律师。警方并未有律师在场情况底下，最少为三个被捕人士录口供，最细的得15岁。林耀强形容情况非常离谱和不能够接受。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任何人即使有杀人的行为，被捕之后都有权利和律师代表见面。他担心这种无视示威者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警队内已经习以为常，会动摇基本价值。另外，林耀强指出，政府一直说监警会是法定机构处理有关警察的投诉，但监警会并没有独立调查权，只能够按投诉警察科的调查结果再去决定投诉是否接纳，监警会未能够发挥监察的作用。欧盟对外事务部呼吁香港各方保持克制，拒绝各种暴力，并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尋求一個涉及所有相關方的包容性對話。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歐方不顧中方反對，再次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指手畫腳，中方表示強烈不滿。發言人說，將香港警方嚴正依法執法和激進勢力的極端暴力違法行為混為一談，完全是混淆視聽，黑白不分，中方表示堅決反對。發言人又強調，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這個是香港社會各界最迫切的訴求和最廣泛的共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骤雨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0点，升119点，成交额3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5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9.2，升5.2；友邦保险73.4，冇起跌。信宇光学95.15，升8.75；中国平安87.5，升2毫；盈富基金26.1，升1毫；建设银行5.68，升4仙；汇丰控股58.15，升4.5；领展房产基金86.9，升3.5；港交所235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06.32，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9，加元1.323，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4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8美元。卖出1,50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松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就去到城隧嘅沙田出口嘅啫，就系近住美松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城隧嘅沙田出口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对出。长沙环的长发街有水务急收，长发街近住长沙环赛马会门诊诊所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舞台上，刀枪剑戟，南拳北派，通通挥洒自如。戏棚外，面对失声，依然处变不惊。他就是本地著名粤剧文武生李龙。 电视节目大锣大鼓好戏派，压轴一集主角李龙，分享几十年演艺生涯当中点滴，更会亲身展示长靠短打的功架。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0日。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琴日 佢又系一整日，佢咗边啊？系佢行程比较忙碌，唔知系咪又由头依到落脚咧？系啊，呢啲行程佢好多日都冇做过啦。佢话：唉，顶唔顺啊，因为真系好似好身体咧，比较绷紧啊，所有嘅骨头啊、肩颈啊等等嘅嘢。结果佢真系咧，琴日揼咗好多次，揼咗好多肋骨啦，跟住又医咗好多嘅睇咗好多嘅医生啦。唔知佢今日翻到嚟会唔会觉得身心愉快、精神爽利咧？但系睇个样子，好似又唔系，系咪仲有排搞咧吓？我唔知佢而家个身体状况系点啊！我哋有请，琴日都用咗好多钱去供养医生嘅曾志豪。 都真系啊，都好耐冇听我讲去贡献医疗界啦，系咪？所以琴日咧，身体发出信号，你系时候同啲医生朋友、中医、西医、按摩师打个招呼啦。所以琴日我又作出咗贡献啊，系喺医疗界里边，我够胆讲，我系最大最大嘅 stakeholder， 我有嘅。有一个同黑客入侵喇叭嘅新聞有關，你係咪覺得好搞笑呢？咩叫做黑客入侵喇叭呢？即係我哋如果睇嗰啲荷里活片呢，黑客通常就入侵咩電腦啦、國防部啊、或者咩五角大樓啊，攻陷佢哋嗰啲即係機密嘅基建啊，然後就可以呢就禁制啊，甚至乎你連核裝置呢佢都會入侵㗎。但系你点解会入侵个喇叭呢？即系你而家点啊？你拍套《无间道》出嚟，中音甜咩低音准咧？跟住然后同你讲话呢个喇叭就系黑客要入侵嘅对象。但真嘅，而家佢话咧，原来咧有一啲智能喇叭咧成为咗黑客入侵嘅对象。咁好啦，我哋先介绍下咩叫嗰啲智能喇叭咧。因为而家咧有一啲嗰啲叫做蓝牙嘅即系喇叭咧，佢就唔系好似平时嗰啲咧驳晒条线啊咁样。佢可以咧就直接咧就用呢一个蓝牙嘅方式咧同你嘅手机或者一啲电子装置连结。咁好处当然就系中间冇线啦，咁啊好方便啦。你随时揿个掣，嘟嘟咁佢驳咗啦。咁然后咧车又好，你屋企咧都多咗好多噶，同埋好多好靓嘅造型噶嘛。我见过好多咧都系用嗰啲超级英雄嘅系列咧，一系有咩黑豹啊，有 Spiderman 啊咁样咧，成嚿公仔冻喺度，即系其实啱晒啲老公啦，一次过满足佢两个愿望。既可以玩到嗰啲超级英雄玩具，又可以咧满足佢哋耳朵玩音响嘅享受。哦，但系亦都原来因为佢系一个电子装置咧，就有机会俾黑客入侵。个方法系点咧？个原理原来佢就话啦，只要咧嗰啲黑客攞到呢一啲喇叭嘅控制权，即系个名好似好难理解，其实简单啲，即系等于佢 hack 到咧，本来就你部手机先 connect 到呢部蓝牙喇叭嘅，而家佢都 connect 到啦。咁佢 connect 完之后咧，佢就可以播放一啲咧随心所欲佢中意播嘅嘢。嗱，你可能以为喂佢做咩啊？系咪不停播咸股啊？定系不停播啲咩粗口啊？咁样原来唔系、哦，佢话黑客咧，佢就可以入侵完之后咧，佢就会利用呢一个嘅技术咧，就专门播放一啲对身体有害，但系你人嘅耳仔系听唔到嘅攻击噪音。嗱，似唔似我哋嗰阵时咧话买嗰啲咧？音波器咧就可以滅蚊咧，就话你可以装喺厨房啊，唔知咩地方咧，佢就会发出一啲好高频嘅声音，人耳就听唔到嘅，但系咧啲蚊咧就听到，佢哋听到咧就会破坏佢哋唔知咩听觉啊、中枢神经啊咁样。咁而家咧就俾人以其人知道啦，可能啲蚊咧嚟报仇啊，佢专门咧就播放一啲对人体有害，但系偏偏我哋只耳仔听唔到嘅嗰啲噪音。咁咧啲研究人就话啦，听呢啲噪音有啲咩后遗症咧？佢话。你唔会死嘅，系你放心，你唔会死嘅。但系你会觉得好呕心啦，好头痛啦，个头嘅圆晕啦，开始咧揈下揈下。佢话如果你一日廿四小时咧都不停听到呢一啲嘅声浪嘅话咧，听觉系统同埋身体机能咧都会受到损害噶。咁佢话咧暂时咧而家呢一啲声波攻击咧，佢哋又未知究竟有几大规模。咁甚至乎可能呢个只系一个理论上嘅漏洞嚟嘅啫。喂，咁但系。佢都提一提你小心喎、哦！呢啲智能喇叭方便你，亦都方便人。可能你无端端你冇开个喇叭，冇播个音乐，你个耳仔都不停接收紧呢一啲咧，真系四个字潜移默化，可能就会咧影响咗你成个身体嘅。嗱，咁所以咧，可能你会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咧就系、是、可能都系用翻啲传统嘢好啊， 即系你唔好以为鸭寮街嗰啲咧得翻两条嗰啲 AV 红白线喺后边咧分晒叉，有两条竹梳喺度，你可能仲笑佢，诶老土啊，呢啲都唔兴啦，而家呢啲，喂。嗰啲唔使俾人入侵啊，因为冇电子装置啊嘛，所以鸭寮街咧呢一啲传统智慧咧永远都有价值嘅。而第二个启示咧就系、是，原来真系嘅。如果你成日听到一啲咧好烦扰，令到你心烦气躁，佢又重复嚟重复去三复屁，讲嚟讲去讲嚟讲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嘅说话咧，原来你真系越听咧个心就越烦，就会呕心，就会头晕噶啦。咁当务之急，你唯有就系、是、好似《西游记》里边罗鸡咁样，掹咗佢，依根清净啊！风头火势，好在黄耀祖喺呢三个钟头里面咧，佢都冇办法对我哋做啲乜嘢。如果唔系，我惊佢应该唔俾我唱歌，佢一间觉得我就系嗰个音波攻击，令到佢耳仔受损。因为最惨系咩咧？佢只耳仔听到啊嘛，佢咪唔觉意收到啊嘛。OK 噶，听听下惯噶啦。我哋有黄耀祖， 我决定今日做鬼啊！你讲咩我都听到。是啊， 做鬼都唔灵位咩？ 你个心谂乜嘢我都听到啊！睇到呢一个新闻嘅报道嘅时候，净系呢六个大字已经觉得好需要同大家分享啦。因为呢六个字咧就系讲住煲剧有害健康。喂，你谂下啦，其实而家呢一个嘅社会啊，煲剧一定系一个潮流嚟噶啦，因为可能多咗好多唔同嘅串流平台啦。咁啊，大家几时都可以睇剧噶。咁我哋嘅手机亦都唔净系一部电话咁简单啦。你哋去到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嗰度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即系各色其色啊，亚洲嘅剧友啦，内地嘅剧友有人煲啦，外地嘅剧啊都有人煲。就算你唔系煲紧剧嘅话咧，可能你都会睇嘅一啲嘅YouTube 嘅 channel 啊，嗰啲咧啊，睇嘅一啲唔同嘅节目啊，听紧歌啊。总之，你嗰部手机就会唔离手。而如果佢讲到话，你长期咧用太多呢类型嘅电话啊、电脑啊去睇剧嘅话咧，对你个身体系会有影响，唔单止有机会危害到人类嘅健康，甚至地球嘅生态咧都会有影响。咁啊，梗系要了解一下啦。嗱，佢咧就系一份咧喺七月嘅研究报告就讲咗出嚟嘅，话如果每一个人咧每日睇电视系超过四小时嘅话咧，相对于每日咧只系睇大约半小时之内嘅朋友，你有心脏病而且会死亡嘅风险咧，系提高咗五成嘅。哇！你净系听到呢个数字都几惊啦，因为你自己屈指一算，你讲紧每日睇电视超过四小时，我会话我谂阿祖系中咗嘅。我估豪仔同埋阿田啊，甚至可能喺收音机旁边，我哋好多风骚嘅听众都会话四个钟头好容易就过噶咯。你谂下，而家煲剧啊嘛，系咪？我睇完一集啊，咁方便，我即刻可以睇下一集咯，系咪？咁你一睇已经睇咗两三集，仲未计啊！香港咁多事情发生紧，可能大家又不停咧用住你嘅手机啊，睇住唔同嘅平台嘅一啲直播啊，各样嘢嘅话，你计埋嘅话，四个钟头真系好容易过。诶，但阿祖头先话唔单止啊，原来你不停追剧嘅话咧，会危害到啊，就系自己啊，人类嘅健康之余，地球嘅生态咧都会有影响。因为咧有另外一个喺法国嘅智库啊，就研究指出咗啊吓，佢就话咧，因为咧透过网路去观赏啊呢啲影片咧，系会排放大量嘅二氧化碳嘅，因此咧每年喺线上面嘅影音咧所产生嘅碳排放咧就有3亿吨咁多啊，估计咧只会不断继续上升嘅，而且上升嗰个情况咧系甚至系估计唔到可以会有几严重啊，咁所以咧对于啊成个嘅地球生态咧都会有好明显嘅影响噶。而家可能你唔知，不过将来你就会见得到。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虽然就讲到好似好恐怖咁样啦，但你问我可唔可以咧睇少啲，又好似真系好难咁样做、啊。虽然话咧呢件事即系人类嘅健康又好，地球嘅生态都好啊，你我都有份嘅。不过可能一个已经养成咗嘅习惯咧，系几难改嘅。再加上话讲到咁远，有咩心脏病死亡啊，地球生态系点啊？好似未关到我事咁样啊，冇谂咁多噶啦，系咪？不过但系点样都好，起码如果你睇得太多电视，我嗰啲咩颈紧啊、膊痛啊，系人都会有啦，系咪先？ 做咩话我啊？ 我知道啊，颈 紧膊痛啊， 三个钟头啊嘛，做咗。 风头火势喺呢一度，我有一个祝福送俾我呢一位拍档嘅，我祝你早日保眠成功，因为佢好少嘅，你知啦，佢睡宝嚟噶嘛，唔系个名都唔会有个宝字啦，系咪？佢真系好瞓得下噶，但系佢同时间佢好需要瞓觉嘅。不过呢一排咧，佢都讲到明啊，唉，太多事情发生，太多工作要做啊，所以咧唔系好够瞓。我祝你快啲揾到一日可以好好保眠咧，桂花田。 多谢你啊，系呢段日子真系比较难入睡，因为成日都睇到好夜啦，关于新闻，但系都要休息嘅，系啦，都要俾自己一个空间休息啦，唞下啦咁样，所以咧，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日都有觉好瞓啦。 你睇电视嘅时候咧，有冇当好似平时睇电影咁样咧，捉住阿华只手问咩嚟噶咩嚟噶？发生咩事啊？咁样 好彩，我睇嘅时候一家大细一齐睇， 咁就好咯。 我侧边好多人同 我都帮你解释啊， 唔系个意思系话唔系净阿华一个要帮你解说，系全家 都 要 帮 你 解说。 跟住啲人就话阿妈你睇字幕啦。 系啊系啊系。哎呀呀，琴日咧提提大家咧，要处理啊新鞋着新鞋啊刮脚嘅情况之后咧，今日咧又要提下啲家长咯。有文章咧就话啦，见到有文章咧就话咧，一个年轻嘅马来西亚妈妈咧，佢喺网上面咧，佢就 post 咗40张啊，佢阿女由受伤至到咧个伤口变化，直至到康复嘅情况，哇！好似好夸张咁，使唔使出埋书啊？啊，其实咁样嘅，唔好话佢住，真系太跟车太贴，净系讲咗个题目，你又喺度话啦，唔系咁样嘅。其实佢真系咧，即系唔系无聊，亦都唔系炫耀啊。佢真系好想提醒下家长要小心处理小朋友受伤嘅情况啊，仲话咧唔可以忽略每一个细节。嗱，佢发生咩事咧？虽然系佢个女咧，一个两岁女，佢俾蚊咬咗一啖啫。因为被蚊咬啫嘛，边个细蚊仔唔被蚊咬啊？大人都系咁样啦，系、哦，原来即系个个被蚊咬完之后个情况都可以有唔同嘅，系，好多细蚊仔都被蚊咬过，但系有咩咁出奇咧？佢话呢个妈妈咧，佢话亦都系咁谂啦，有咩出奇啫？被蚊咬过，咁咪用呢个湿纸巾啦，就去清理个伤口，咁佢冇任何嘅包扎嘅，佢因为都系被蚊叮咬一下啫嘛，咁啊个伤口通风咪好快好咯。点知嗰个伤口几日都唔好啦，之余咁啊，佢啊未好唔紧要啦，仲以为个女因为蚊叮咬完之后好痕噶嘛，以为个女自己拗到咁啦，咁应该迟啲冇事嘅，结咗招就系咪？结果有一日佢见到个伤口冇好之余，仲流晒脓，侧边仲有红点。咁啊，哇！见到佢咁严重嘅时候，咁梗系啊，就即刻去睇医生啦。医生讲咩啊？佢话虽然个伤口细咋，但系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嘅，会好容易细菌感染，分分钟做蔓延到整只脚都发炎，跟住会点啊？系啊，跟住就会发烧，发烧真系可大可小。个妈妈咧就好紧张，佢就话啦：，喂，原来咧可以由一个蚊叮咧咬一口啫嘛，结果都可以变成咁严重啊！咁啊，有儿科医生就话啦，佢话咧小朋友咧要睇下佢本身有冇皮肤敏感啦，如果容易敏感啊，会出现呢个皮肤嘅发炎啦。咁但系如果妈妈就处理伤口嘅时候咧，用啲过敏嘅湿纸巾咧，就会令到佢话唔同香料嘅成分嘅湿纸巾咧，就会令到个伤口有唔同嗰个叫做变化噶啦。所以咧，大家真系要了解一下你个细蚊仔嗰啲皮肤，真系唔好乱咁去搽嘢啦。咁如果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咧，佢话任何嘢都会可以令到你即系嗰个叫做伤口咧痊愈得唔好噶。咁啊，佢话如果当时细蚊仔受伤嘅时候咧，最紧要用清水或者系盐水清理伤口啦，等佢个伤口干爽之后咧，就麻烦你用块胶布或者用纱布咧去贴住佢先。咁定期当然咧要换啦，要清理啦。咁啊，因为细蚊仔唔识噶嘛，两岁 B 咁啊，唔好咬唔好咬，咩叫唔好咬？佢痕就自然咬啦。如果你贴住佢嘅，起码佢防止到佢咬伤个伤口，因为唔知佢手仔干净唔干净噶嘛。因为咁样做咧，可以避免到佢嘅细菌感染啊。佢话医生话咧。伤口咧受到细菌感染真系可大可小，你唔知道有啲咩菌入咗喺身体里边啊！佢话如果分分钟最严重嘅话吓，讲到最严重要截肢噶，咁所以咧希望咧各位家长 唔好掉以輕心，唔好覺得哎呀都係蚊叮蟲咬啫，冇乜事嘅，真係要處理得好。有啲咩需要嘅，去睇下醫生。如果唔係因為你一時嘅無知或者係唔小心嘅處理，令到個細蚊仔受到好大嘅傷害，咁就真係唔好啦。各位家長、各位大人，記住啦。 連續兩日咧，其實娛樂圈啦，又或者你可以話對其實香港社會嘅一個集體回憶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唔開心嘅訊息啊。因為琴日我哋就講咗即 係 Apple 姐、夏萍姐姐走咗啦。咁其實今日大家睇到新聞咧，都見到咧就係阿梁順燕啊、上等人咧，係啊，佢又亦都係離開咗我哋啦。咁樣 係啊，真係到今天咧，即係我哋都即係我自己啦，都係形容上等人啦咁樣。 大家都用呢個稱呼係 啊， 即 係 唔單止係佢嗰個角色演到好深入民心之餘咧，一位演員未必真係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內涵啦、外貌啦、氣質等等啦，令到你相信佢真係一個上等人咯。但我諗咧 ，Lily 姐咧，即係不嬲俾人哋個感覺就係咁高貴、大方、優雅咯。 佢講嘢好斯文啦，好温柔啦，即 係會記得佢把聲係 點㗎。跟住我都好，即係都有同，因為佢咧都訪問咗其他啲藝人啦，就話、其實。因为他都要演绎一些闹人的气氛的。他们的对手都说其实 啊，佢话 Lily 姐，你点样闹人啫？其实即系佢咁温柔，佢、话你闹人嘅情况系点？佢想象唔到， 即系咁优雅。 系啊，我觉得有两个信息都几得意嘅，一个咧就系原来佢都系新闻部嘅同事嚟嘅， 系啊，第一代新闻之花。 系啊，57年嘅时候喺丽的影星里边咧做布幕员啦，后来喺几间电视台都做新闻部任职啦，咁样。咁然后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就 系 不停大家都会提就系话佢曾经因为喺真情里边咧扮演上等人啦。咁、大家就成日都问佢啊，你咁所谓上等又有仪态，因为譬如佢亲人都话咧，佢就算离开都系好有仪态，好安详，好高贵。咁原来佢话咧，佢曾经受访问嘅时候就问过咩叫仪态，佢就话啦，仪咧就代表仪容。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整齐嘅仪容，咁呢好容易理解啊！你嘅眼耳口鼻，你要执得好整齐啦，咁样。态咧，我觉得呢个真系紧要。佢话态咧就 系 待人处事嘅时候，态度系要 诚 恳亲 切。 你就咁听呢四个字，平时可能你会觉得咧好容易，但系如果你睇翻即系而家你日常生活，你接触嘅好多。冇态度嘅人咧，你就会知道上等人咧，即系呢位前辈咧，呢个教父其实系好难做到嘅。祝愿佢一路好走。 日被捕的示威者被送到敏感度扣留中心之后，警方将大批义务律师拒于门口至清晨。被捕人士在被捕超过12小时之后仍然无法见义务律师，警方并在未有律师在场情况之下，最少为三个被捕人士录口供，年纪最小得15岁。林耀强形容情况非常离谱和不能够接受。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任何人即使有杀人的行为，被捕之后都有权利与律师代表见面。他担心这种无视示威者基本权利的行为，如果警队内习以为常，会动摇基本价值。另外，林耀强指出，政府一直说监警会是法定机构处理有关警察的投诉，但监警会并没有独立调查权力，只能够按投诉警察科调查结果再去决定投诉是否接纳，监警会未能够发挥监察的作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罗莎集的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九州至四国一带。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1点，升160点，成交额37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0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0.4，升6.4。友邦保险73.4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97.1，升10.7。中国平安87.6，升3毫，盈富基金26.1，升1毫，建设银行5.71，升7仙，汇丰控股58.25，升5.5毫，港交所235.6，升6.6，领展房产基金86.75，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9.463，瑞士法郎8.05，澳元5.329，加元5.935，新西兰元5.073，欧元8.77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3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4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63美元，卖出1,50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次啦，城門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美松苑快線多車相撞交通意外啦，喺半個鐘頭前已經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龍尾咧就冇曬嘅，咁啊交通回復正常。不過提提大家封路措施，馬鞍山恆康街有修路工程，恆康街去馬鞍山路方向近住恆光街咧慢線仍然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龍尾上橋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惠利道。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成日讲这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喺音乐嘅世界入边冇咗佢哋真系唔得。 如果没有你，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冇咗你唔得，我哋同你走访音乐圈嘅重要人物啦。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白师傅，估唔到厨房都见到你、啊。 哎呀，搵餐晏仔啊，咩工都要做啦。 哇，不过咧，一望你就知啊，装备唔够、啊。入厨房一定要有保护衣物啊，仲要有隔热效能嘅添。 如果你都想知更加多咧，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只要留意逢星期五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啊。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轻轻升咗一度嘅吓，卅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7%啊，留意住今日就系7月14日农历啊，即系个节日咯，系啦。 系啊，但呢个节日咧系最长嘅节日嚟噶，农历7月14日，即系农历七月啊嘛， 是 即系好似系横跨成个月噶。嗰啲传闻咧都系话咧，即系嗰个鬼门关 边由七月初一开始啊嘛。 系啊， 系啊， 真系要讲下噶。十一点之后咧，我们的噶，我哋讲咧7月14日吓， okay, 大家有啲乜嘢嘅谂法嘅话咧，留个言俾我哋喺网上面都可以啊。 或者你有咩传统习俗啊，有啲咩经？经历啊， 禁忌啊，系啦、 啊，又或者真系试过灵验啊，哇，咁样 系咪7月14日真系特别邪嘅咧？系咪、 啊？ 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吓，更加多嘅经验啊，仲好添啊吓。好，阿天呢、這个题真系要问下你啊吓， 家用作為一個嘅太太啦，係咪？即係係咪由結婚嗰一日或者結婚之前，係咪即係開個會去討論下嗱？你每個月要俾一錢幾多錢家用我㗎？跟住咧，我就幫你打你頭家，即係係咪有呢一種事情出現嘅咧？ 係啦，即係首先要睇下家庭嘅開支究竟有幾多啦。咁即係隔離嗰個究竟可以負擔得到幾多啦？係咪？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咧，真係兩公婆係真係會共同去付出，即係叫做負責呢啲， 因為香港。太贵啦，即系好少一个老公即系可以自己一个搞掂晒咁样咧，都真系好吃力的。 有时嗰啲就唔系家用咁简单嘅。 咩啊？ 嗰啲叫保护费，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先？ 保护费嚟噶。 咩啊？ 保护费点样噶？ 保护家庭 系当然系啦，当然系 咁啦。 我同你亲热闹去烧家衣噶， 即系你谂下，通常收保护费咧，都系攞盆吉过嚟，跟住你就俾钱佢噶啦。咁啲主妇咧就攞兜送过嚟咯，煮晚餐，跟住你俾保护费佢。而且最大分别系咩咧？你唔俾你真系冇零日噶嘛？ 喂，认真喎，你今日保护咧，学你话斋，真系咧个妈妈攞咗啲钱啊，佢咪真系要保护个家庭，要即系 一 家之主啊嘛，系咪？ 保护佢嘅健康， 保你嘅胃，保你嘅肺，系啦，等你饮汤又滋润个肺，又滋润个胃， 系啊，真系保护晒成家人 嘅。而且都系嗰句，个结果好坎坷噶嘛。如果你两个钱你都唔俾咧，你唔俾保护费，屋企嘅话。你系会 入家未散咯， 家未散咯，散咯你永无宁日，你即系你想食餐安乐茶饭嘅， 好 俾保护费啦，俾家用。 如果俾啦吓，俾家用，但 系 系 责任嚟噶，责任。 仲要有几份问你收噶， 咩啊？ 老婆问你收一次， 系 跟住你以为俾完啦。跟住阿妈问你收一次，系咪先？ 啲仔女又问你攞零用钱， 仔女跟住又问你攞零用钱。 唔系我屋企 好多保护费要， 或者我唔翻屋企， 系啦， 你都加无零日啊， 好多好多保护费要俾噶。 态度啊吓吓，佢好似好投诉咁 啊。唔系唔系，我哋用 自己有几个身份，你系人哋阿爸，人哋嘅老婆，唔系人哋老公同埋人哋个仔。 我系想用 Spiderman 嘅名言啫，当你能力越大嘅时候。你交保护费嘅责任就越大噶啦，系啊啱数噶，所以 我都未讲到单新闻，就系讲家用两个字咧，一个人哋嘅老公，一个人哋嘅老婆啊。 我哋入去啊，导演，我哋入去，哎呀，两个饭盒，两个饭盒， 好 嘅， 好 嘅， 好 嘅， 好 嘅， 好啊，收钱啊，我哋收钱啊。 今次呢一单嘅新闻咧，就有一个网友咧，就将佢朋友嘅经历咧，就摆咗上网同大家分享嘅。睇到嗰阵时，我都哇，如果呢一单新闻发生喺阿田身上面嘅话咧，佢头家应该散咗。 系 阿华。应该粉身碎骨， 哦系啊，真系有冇人喊先？ 永不超生， 点解？点解？ 点解？ 喂，你唔好咁快讲晒四字成语咯，可能每日听一次噶。 系啊， 你太早讲晒啦。 继续开， 俾啲惊喜我哋 有冇嘅？ 我哋嗰句啦，系我哋其实自古咧学中文四字成语系真系好。 唔系学三字经先嘅咩？人之初， 能言善辩。 好啦，继续讲。 就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个咁样嘅例子，就话咧呢一对嘅夫妇咧已经结咗婚咧超过十年噶啦。以十年咧，佢哋俾家用嘅方法咧系一样嘅， 系 就系咁样， 都系摆喺枕头底。 唔系每一日，老公咧都会俾太太500蚊做家用。 每一日啊， 嗱500蚊一日嘅话，咁你一个礼拜咪3500蚊咯，七日啊嘛，系咪？即系个数目即系我唔知多定少啦，系咪？ 你讲多次几钱话？ 500蚊一日，每日都俾佢嘅。 系啦，咁你计翻一个礼拜咪3500蚊咯，咁一个月都万几蚊噶啦，系咪？ 多噶啦， 系啦，即系都应付到一头家嘅开支啊，系咪？ 系咪先？咪先？万蚊啊，有冇讲计系包乜嘢先？ 包埋你买化妆品好冇？ 系啊，包埋你买手袋又 所以要计下10000蚊包乜嘢？ 俾你去张木头浸温泉咯。 我唔讲包乜嘢先，但起码有一样嘢要包嘅， 就系包伙食， 唔系买咩都要俾翻张单个老公睇。 哦， 嗱系包呢一样啦，首先系包呢一样先啦。 你黐黐地，你当我系乜嘢啊？ 哇嗱嗱，我都唔好意思啊，嗱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如果唔系我哋粉身碎骨噶啦， 系啦，三字经啦已经，我哋 呆呆地咯，攞翻张单。 嗱， 你老公做会计噶？ 唔系，我 会计都有好多个老公，都唔系个个老公俾家用都要收单噶。 唔系，我为佢解一解话先。 你为个老公解话？ 为个老公解话先。我系为你老婆着想好啊。可能其实你系唔够钱咧，我点知10000蚊够唔够你使啫？会唔会你自己揞咗钱？我唔知啊。你揞咗钱嘅，如果你唔好意思同我讲嘅，咁你咪蚀咗咯。你俾张单我睇，我睇到，哇，原来你买到咁贵啊！我下次咪补多啲俾你咯。 你错咗，做事好下集。嗱，你咁谂系帮唔到佢嘅。 老公你真系爱我啦，真系原来收到张单，原来 感好啦。 我仲会打翻铺头 check 添啊！我老婆系咪嚟买咗嘢啊 ？No！其中一点咧就系话咧呢一个佢哋咧相处嘅方法咧已经用咗12年噶啦，就系、是、如果俾咗张单，咦？真系超咗喎！嗰日你用多过500蚊咁样，点样咧？ 补唔补俾佢？ 譬如你当嗰日使咗700蚊啦， 系 咪？系 咯系咯。 补唔系补，系 扣。咁即系话听日咧，譬如你用多咗20蚊，听日得480。 听日得300蚊啦，系啦。 480， 先佢多200啊嘛，是但 啦， 总之扣钱啦， 系 啦， 就扣翻。总之咧，就每一日都系500蚊。如果你使多咗嘅话咧，第二日就要扣翻。嗱呢个咧，嗱有两边嘅意见都有嘅。 嗱，其实咁样嘅，我 讲唔到两边嘅意见，你冲出嚟先啦，唔该。 突然间又好个咁谂啦，系真系咧，好几有效地操纵，即系操控到嗰个日常嘅开支，我会觉得。 唔好叫操控。好冇啊？ 控制 住啦， 控制咧， 系啦，或者掌握， 系啦，掌握到每一日 操控多咗咯。 操控你讲到个老公好似个大魔头咁样，谂、 哦、 住、 okay、 操控 佢， 钳制 住 佢，但你心里边系咁谂嗰啲， 因为你系咁做嘅。 我唔好意思吓，咁样就系啦，咁应该就可以控制得嗰个家庭嘅支出 开支系啦。 咁其实又谂落好似又几好，不过个手法好似有啲争啲，即系如果系。缓和啲嘅，唔好咁强硬嘅，咁可能就会好少少咯。 嗱，即系其实， 但又唔对单，又好似睇唔到嗰条数喎，又可 系啦，系咪啊？嗱，两边嘅意见都有嘅，有一啲人咧就会觉得咧。其实真系佢哋两公婆嘅事，话晒人哋真系12年结咗婚，起码人哋冇讲有冇问题啊！ 你讲呢啲冇用噶，你即系人哋两公婆嘅事，咁我哋即系讲紧嗰个样嘢，嗰个发生嗰件 因为全世界嘅事其实都系人哋嘅事嚟嘅， 系啊， 系啦，有人就会话咧，即系会唔会系呢位男士啊，呢位老公咧，佢细个嗰阵时见到佢咧，爸爸都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啦、哦，上一代、哦、可能即系嗰个处理嘅方法会唔同噶嘛，系咪？佢就觉得呢一个咧就系唯一嘅方法。或者可行的方法啦，咁咪就繼續沿用咯，所以就用呢一個方法去處理啦。 仲有一樣嘢就係個老婆都受 OK 啦， 唔係會唔會其實仲有個可能性咧？呢個係一個治療過程嚟嘅。 咩啊？ 可能佢老婆真係天生購物狂，你唔用呢一種咧所謂控制啊配額嘅方法俾佢咧，你諗下佢點會咁絕？即係每日500蚊， 仲要交單喎。 其實佢可以俾個總數啊，譬如話頭先我哋計咗一個月15,000噶嘛。 係啊， 其實佢但係可以咧，一般人嘅做法即係話， 係 10,000蚊你自己攞去啦。但可能佢老婆。真系哇！天真烂漫，青春无敌， 有钱啦，使啦， 系啦， 唔知买咪一嚟买咗个12,000嘅袋， 冇错 啦，得翻3,000， 即系老公 或者 你今个月食蛋，唔系真真有蛋， 即系可能好似我入超级市场咁样咧，明明我老婆叫我就 系 买樽生油嘅啫，最后我买咗1,000蚊嘢翻嚟，可能系无谓咁样，系啦，咁可能系佢老公其实就明白佢老婆呢一方面嘅缺陷， 系 佢用呢个方法嚟包容佢 缺陷啊， 咁都唔系缺陷啊。 即系 咁样买嘢都唔系缺陷啊！我承认我系缺陷噶。如果我做买嘢嗰、那个，我大件事有多多钱我都揈晒噶。 咁 喺呢一方面我手脚唔 齐添，正系啦。我同你两个新手作人协会噶， 咩都忍唔住买咗。我买完之后我会有内疚嘅， 系我都会噶。呢个系病情， 我又出咗事啦，又买上网买多咗嘢。 哎呀，点解唔控制下自己？ 成日都觉得你话减价好平嘅，要去超市度买咧。跟住我嗰日翻屋企买完又买牙膏啦，我发现我屋企。而家要30多支啦， 唔系嘛？ 因为我系中意咩都有士啤嘅，我唔想我即系拿手唔成势，我想要用嗰样嘢冇嘅时候，哇减价又买啦，哇减价又买，唔记得咗之前买咗啊！ 走啊！ 咩啊？你要唔要牙膏啊？牙刷啊，牙刷都5 pack， 哎呀， 唔系牙刷我都有好多嘅， 两个人刷牙，但有5 pack 牙刷，1 pack 4支，即系两个人要有已经有20支。 我推介你帮 Molly 刷啦， 系嘛？佢有嘅，佢用另一个噶嘛。 我而家嗰啲细路牙刷咧，有啲圆头嗰只咧转嚟转去咧，我攞嚟帮阿辉仔刷牙噶。 我咧高峰期咧有4支咧，有2 lit 嘅豉油啦，即 系 2 lit 个。 你 就 厨房用品多啲。 4支啦，跟住咧有成10多包去拣嘅，跟住我话佢，因为佢一日咧俾佢揭发到咧， 揭发啦。我用得好好，我中意你呢个字。 你冇词穷啊！ 真系缺乏好好啊你。 因为咧，佢就唔知个厨房即系摆简易嘅位置咧，攞啲嘢咧，跟住咧佢话：妈咩事啊你？我 打到你，因为打到你。佢话做咩？听日有空袭啊！听日 我做咩有10多包？诶，冲凉简易 refill 嗰啲啊。 系系系。 系啦，跟住咧，我话系咩？我唔知啊。咁 即系原 来 我觉得如果我 OK 喎，如果阿田系自带精明眼嘅话，佢都咁做嘅话，我好正常 啊。因为真系你平嗰时平啊嘛，如果你正价买要成20多蚊嘅，咁你特价买唔使20蚊。 做咩？你两个叉开咗啊？我哋而家讲紧点解会有500蚊 quota？ 我都未试过有30几。 几支牙膏。 你两个太 夸张啦， 系 啊， 好细， 所以好有可能就系佢老公咧知道佢有呢铺人咧，佢咪用呢个方法嚟帮佢。 位太太有冇即系乱咁使钱或者自己控制唔到嘅状况？ 讲得全程又唔讲得深入啦，系咪先啊？等我哋喺度乱咁估， 唔怕我哋平时就算讲得好深入，我哋都系乱咁估噶。 咪搞到太太佢怪兽好有病咁样。 咁你接唔接受呢一种 要交 单 啦？ 分配交单啦。 两睇嗱，我哋唔可以净系咁睇表面嘅。如果太太真系咧，即系购物狂嗰啲咧， 如果冇咧， 你啊，用你自己做例子。 系啦， 如果我啊， 要你交单， 唔得， 唔得， 做咩你当我高人姐姐啊？哦，你真系播过啊？ 哇！呢个时候仲唔播呢只？ 系啊，头家都散咗，系咪？新水军啊，头家保守报紧啊。 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变，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别将我云变好运。拥抱着永恒， 希望真系越缺后越重圆， 系 而家我哋都系希望可以咁样， 希望可以做到 罗文加辩。O K O K， 喂嗱， 你冷静完噶啦嘛，系嘛？ 都系讲买嘢， 好嚟。 有冇试过揸住一张单，跟住张单去买嘢？ 有，唔记得噶嘛？咁你写定一张你要买购买嘅嘢嘅成张清单咁样，跟住攞去买咪容易啲咯。尤其是我煮嘢，即系煮饭嗰啲唔叻咧，如果我要煮一晚餸嘅话咧，我真系要写得好清楚噶，份量都要写埋啊。 系。 好啦，请你打开你嘅 WhatsApp。 好啊。 系啦。咁 WhatsApp 里面咧有一张清单要你去买嘢， 点解我会有嘅？ 因为佢 send 咗俾我 哋， 跟住去买嘢， 啊、 你买咗啲咩翻嚟？ 死咯啦！ 我哋一人讲一啲，哦，好易啫，朱红两嚿，薯仔要长嘅。 洋葱两个我估啦，但我哋要解说一下先，因为嗰个咧就系一张好似象形文字咁样嘅购物单， 因为佢咧画咗一个猪头个样，跟住隔篱写住个血字，咁然后就有两个注音符号，好似系嗰啲台湾注音拼音嚟嘅。 系啊，嗱呢个咧系一个台湾嘅新闻，系、 啊、 一个小朋友咧就叫佢嘅阿姨咧就帮佢买一啲烧烤、 哦，小朋友要嘅 烧 烤用嘅嘢。 所以头先我哋见到有一个猪头乜个样，加埋个血字咧，我就话系猪血糕啦。 啊，朱月高好，你做。 因为嗰个主音符我唔识啊，但系应该系噶。 我估到第四个应该系菇类嘅嘢。 系啦，啱。 因为佢画咗一个定咁样嘅东西，咁、应该系啦。 系、啊，继续啊。 咁然后我就第五格咧，嗰个系南瓜。 青椒。 系啦，青椒系啱嘅， 或者红椒之类。 因为佢画咗咧三卡嘢喺度嘅。哇，跟住我见到啦，有一个咧，佢画咗个鸡冠头，有个嘴出嚟嘅，有个鸡心，有一个系鸡啰柚。是咪啊？ 系啊， 因为佢画咗个 pat pat 啊，画咗两块肚咁样啊，所以咪鸡啰柚咯。 都要买鸡 pat pat 嚟烧嘢食， 好好食噶， 有啲人 中意食噶， 系 啊， 呢个又估得中。 我自己好想估第二个，第二个咧就系有个图案啦，跟住咧后面咧写咗个长字嘅，长短嗰个长。 佢个图案好似咧我哋平时画公仔咧眼眉毛嗰个样咁样噶。 嗯，嗱呢个你就比较难嘅， 我觉得系香肠咯。 我话系薯仔，因为佢表皮咧佢有点点。点点点噶，应该系一啲生果或者叫做果实类嘅咯。 字咯， 长番茄， 即系佢要买长嗰种，我都系买蕉，但系要买长嘅蕉。 头先你咪讲咗肠，不过佢系米肠咯，可能台湾系 长香肠。 即系、 哦、 我哋香港嗰阵时嗰啲厨师肠嗰啲咧，咪有啲嗰啲咩蜜糖肠嗰啲咪短啲嘅。 佢嗰米肠就真系会一粒粒，因为佢有啲米粒样在里边咯。 佢画到一粒米咁样，系跟住系 一粒米嚟噶， 系啦，米肠 牛皮嚟噶， 唔系啊，我 有 啲薯仔嘅。 第三个 咧， 圆形有啲一点点咁，好似即系我哋细个画一个生果嗰阵时，画个橙嗰阵时咁样。 系咪橙啊？佢有笔字 嘅，系啦，有个笔字嘅。喺台湾有个食品咧，系有个笔字嘅， 甜不辣， 系啦，啱啊。 但系点解第一个会个甜嚟嘅咧？ 系咯，唔知道。真 系 啲细蚊仔，佢又佢画到一个圆圈，里面又系点点点，但系点解会代表甜咧？又唔知啦。 系啊 ，OK。跟住有啲系好清楚啦，佢写咗出嚟啊嘛。 哦，系有啲好清楚，熟米啦。 咁最尾嗰个咧？ 最尾嗰个系 鸡腿， 系啦，啱啊，中晒。 其实我如果唔系头先豪仔，你估到鸡心同埋鸡 pat pat 咧，因为佢都画到只鸡嚟做个鸡字嘅。咁后面嗰个咧似系有少少卡通化嘅一个鸡腿，咁所以我勉强可以叫做估到。 其实佢甜不辣，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我唔知哦， 即系甜不辣咯。 哦， 唔系喎， 天妇罗。 唔係喎，甜不辣咧，我喺一間香港賣台灣嘅食品咧，佢甜不辣係一個嗰啲叫做 squid 嗰啲即係墨魚餅嚟嘅喎。 墨魚餅啊， 我 唔知喎， 我唔知啊。 佢又有一啲係嘅，但係因為咧，其實佢都係嚟自甜不辣嗰個 譯 音咁樣嘅，係 啊， 係 啊，咁又似嗱就係咁咯。係依家咧就係講緊咧有一個 auntie 咧就要幫佢一個小朋友咧就買一啲燒烤用品，但係小朋友咧又得意喎，咁細個咧又要買啲燒烤用品，但係佢唔識嗰啲 字 點 寫， 但係跟住咧佢就將畫圖啦加啲佢識得嘅字咧，就俾呢張清單咧俾佢阿姨嗰度去買啦，去買啦，跟住。个阿谦望到咩事啊？而家我学紧咩啊？点解我唔系睇咗字，系睇咗啲画鬼画符嗰啲嘢啊？咁样， 系系， 佢又识英文，佢写咗 bacon 喺度， 系啊， 系咯。咁究竟系佢系边个俾边个睇噶？ 小朋友俾阿姨睇， 小朋友俾阿姨睇， 叫佢帮手买。 佢不如录个 voice message 俾佢，阿姨啊，我想要呢几样嘢啊！ 搞笑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涉嫌收取商人陈婉玉51万元贿款的案件，在区域法院裁决，法官裁定冯永业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以及陈婉玉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罪名都不成立。法官認為馮永業和陳婉玉情侶關係屬實，法庭亦都接納控方證人兩個被告的地產經紀供詞可信。法庭認為兩個被告更改樓宇買賣合約過程真確，又相信如果陳婉玉處心積慮，希望向馮永業提供利益，亦無需大費周章，因為兩個人當時有如夫妻。如果陳婉玉想巴結馮永業，只需在購買價錢差不多的名貴手錶就可以。法庭又說51萬元對普通人來說可能是大數目，但對陳婉玉來說就可能是小數目，因為陳婉玉向馮永業支付51萬元作為之前買賣樓宇得益的回報分享並非不可能。 香港国际机场连续两日不能够正常运作，泰国政府计划派出两架飞机协助滞留香港的国民撤离。泰国传媒引述泰国皇家空军发言人说，准备了一架 C-130 运输机和一架 A-340 空中巴士到香港接载国民回国，相关官员亦随时候命。空军已经制定撤侨计划，但未知飞机能否降落香港机场。曼谷邮报引述空军总司令说，已经要求官员密切注意情况。总理巴育就说，泰国驻港总领事馆正是定期评估情况，呼吁身处香港的所有泰国人避开示威活动地区，政府亦都促请国民延迟非急切需要的行程。香港快运航空宣布，由于香港国际机场实施航班重新编配，确认今日取消14班离港和抵港航班。香港快运航空正是透过登记之电邮及手机短信通知受影响旅客，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应该先浏览机场官方网页，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如果航班更改会尽快公布。机场经过昨晚的冲突之后，今早逐步回复正常运作。机管局网页显示，今日仍然有多班航班取消，并且会继续实施航班重新编配，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要留意最新消息。在机场离境大堂，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柜位前设有铁栏，乘客进入航段前要向机场保安出示有效机票或登机证和护照。至於在接機大堂，就仍然有示威者逗留，附近擺放多架載有物資的行李手驅車。有示威者說，對臨時禁制令感到憂慮，未決定下一步行動，會傾向採取和平手法抗爭，又對過去堵塞機場造成不便致歉。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7点，升155点，成交额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3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6升7.6，友邦保险73.1跌3毫，信宇光学96.65升10.25，中国平安87.5升2毫。盈富基金26.15升1.5，建设银行5.7升6仙，汇丰控股58.3升6毫，港交所235.4升4，领展房产基金86.7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06.35，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7。人民幣7.024，英磅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117。日經平均指數報20592點，升136點。港金現價報14060蚊，跌20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502.37美元，賣出1502.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繁忙，车龙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港岛 鸭脷洲大街、华庭街交界咧有紧急水务维修啦。咁华庭街嘅车啊，不能够右转去鸭脷洲大街噶。华庭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鸭脷洲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啦，同埋新田公路白石坳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爷爷，点解西瓜波叫西瓜波嘅？仲有呢五个枕头仔，系咪俾我啲公仔瞓觉用噶？ 错啦，嗰五个系画纸，用手玩嘅。至于西瓜波咧，不如你上香港电台点点蜂蜜情网站啦，入面个记忆中嘅童玩有图有片有真相噶。 仲有个蜕变中的九龙城，咦？点解广播道又叫五台山嘅？ 个网冇讲咩？ 有 点点蜂蜜情，同你回味昔日香港情。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可能被取消登记嘅名单喺8月1号公布咗啦，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嘅资料。如有问题，就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喺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2891-1001。 阿杰彤啊，你觉得我作为一个情人又点睇呢？ 志芬，识咗你咁耐，我都唔呃你啦。我觉得你唔完美，可接受，有改善空间。 识咗我咁多年，你终于觉得我可接受啦。 喂，你有女朋友噶啦、哦？ 你谂多咗啦。我只不过系想喺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边，同你讨论一下一直在身边嘅缘分。系、哦，你有冇故仔啊？ 我暂时手头上未有资料，星期六晚答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香港，香港， 我哋使唔使用呢啲声噶？定系我哋用翻我哋风骚讲鬼故嘅方式噶？ 香港， 我哋系咪会播住，譬如皆大欢喜咁样嚟讲鬼故噶？ 系啊系啊， 帮我百无禁忌音乐够好啦，系咪？ 咁咪俾人哋混乱咗咯？你又冒认人哋个节目？ 唔系你啊， 得噶， 我冇提议过用你个音乐啊，做咩话我有问题、啊？ 仲唔够冒认嘅嘢多啊？你仲要嚟啊？唔要啊？唔要啊？ 讲鬼啊！我哋今日咁啦，直接 讲啦，讲鬼 啦。因为今日咧就系农历嘅7月14啊嘛，系咪？我哋有呢个盂兰节。所以今天我们的就会讲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七月的农历七月的故事、啊、你们知道有什么不同的禁忌、啊、习俗、啊大家都可以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就算是我找回呢就咁咁讲紧农历七月鬼节啊， 真系好神秘 嘅嗰个源头啊，都真系已经有好唔同啦。但我见到咧，我哋阿宇咧帮我哋揾咗好多关于鬼节嘅禁忌，即系呢一个实用啲啊。即系今晚成日话7月14就大开鬼门关啦，系咪？有啲乜嘢咧？大家要小心小心嘅话咧，唔好做啊！嗰样嘢都几好笑，可以分享一下。 嗱，但我都系讲之前咧，其实有样嘢系好有趣嘅。 系啊， 其实我估佢大部分嘅资料咧，应该嚟自台湾嘅。 嗯， 但你会发觉台湾同香港。讲嘅习俗 又 九成九接近嘅， 系啊， 因为你一路睇落去，其实你会发觉咧系好地道噶嘛，你会觉得 似啊，平时香港都听开呢啲噶，但系其实佢应该嚟自台湾嘅，因为咧， 即系 佢 传落嚟咧， 因为佢里边称呼鬼咧，佢就用咗好兄弟啊嘛，台湾先会咁啊。但系呢个就真系有个吻合咯，即系证明大家都系华人地区啦。 啊， 原来对呢啲鬼嘅习俗传统啲禁忌。都几累近噶， 咁、 我 讲过， 算唔算恐怖咗？ 你扮咩啊？ 冇，我都系扮嗰啲入柴房，入柴房，然后对住个妹仔。 大笑唔好啊！嗰啲咁样，俾大笑拉枝头唔得掂啊！嗰啲咁 样。好啦，嗱， 讲 个 香港嘅禁忌先啦，好唔好？ 咩啊？你唔系讲紧盂兰节嗰个叫诶几时开？ 我咪话讲咗起源，唔系讲咗禁忌先， 俾 佢讲，俾佢讲啲啊嘛，系咪先？ 系啦，系啦， 同香港有关嘅，喺网上面揾到嗱，呢啲所有都系传闻嚟嘅，大家得啖笑就得噶啦。听完就算啦吓，佢就话传说 系 搭港铁嘅尾班车喺呢一日嘅时候咧，系用嚟载一啲灵体嘅， 哦、 所以咧如果咧你坐尾班车嘅话，仲要千祈唔好坐车尾，因为嗰度咧就会特别热闹，就系好多灵体咧聚集嘅地方啊，无谓霸人哋个地盘啊！ 我明啦，我明啦，唔怪得知早几日咁多警察射嗰啲催泪烟入去啦。赶鬼啊！夜妈妈啦嘛，啱啊，原来佢帮手。 未到尾班车嗰阵时都 差唔多 啊， 啱数。原来系咁样，怪错佢。 下次叫佢哋烧下衣纸就得。 系系啦，其实可以系烧衣纸同埋咁样啦。 有人 我明 就做就得啦。 有人杀鸡前噶。 系啊，我唔怪之啦，你真系有吻合噶，真系。 即系原来同农历七月有关， 咁样 多事发生。 但我觉得 系为咗要驱鬼嘅啫。 但呢个传说，我觉得咧就争咁啲。 我都觉得争， 因为佢以地铁通车啦，已经去到今。后期 我 哋买佢， 系啊，人哋讲嗰啲一九二几年咁咪冇咯，咁样。 唔系，即系咁讲，佢话咁成日我唔讲呢个地铁啊，成日讲尾班车、巴士啊， 巴士都有啲历史啦， 巴士都可能 都有嗰啲 尾 班车，尾 班车咯。 我哋就播王菲嘅尾班车啦，咁不如估唔到，原来我哋讲七月十四会播尾班车。 我播黄包车好冇？ 欣妮姐姐系嘛？ 系咯系咯 系啊！好啦，另外呢一个 咩车都讲晒啦， 比较少听嘅。男士咧可能就会少啲会犯到呢个禁忌，佢就话：，哇！我把声都有痰啊！ 点啊？女士， 因为听人哋讲咧，话人嘅毛发啊，代表精气神， 系啊，啱啊， 系啦，系咪？ 要落降头噶嘛？ 所以话喺鬼节嘅凌晨，如果你选择喺嗰阵时剃毛嘅话咧，系会损害咗你自身嘅精气神，灵体嘅阴气就容易入侵噶啦。 系啊，因为你 剃毛嘅意思系剪头发都算唔算先？我哋好少，我哋好少讲剪头发系剃毛噶。 譬如 Katy 咁样嗰啲咧，因为你 剃毛都要跑下噶， 有阵时可能光头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剪头发，你仲仲有头发喺度。 收眉毛都可以噶， 铲青你就弊家伙啦。 我琴日铲咗啦，所以我 系啦， 避一避啊，揾咗资料啦。今日先七月十四，唔使惊嘅。 譬如加底毛嗰啲，你一定要贴到底。 边有人拣住零日？好啦，够搭正时辰啦，蚊毛先。 你冲凉嗰时咪夜晚冲啊，冲嗰时咪顺便做咯。 我同豪仔唔使噶，所以呢个我哋答唔到，所以我就请教下。 所以咧，各位女士们，你今日早啲冲凉，即系如果要做嘅话，系咪啊？ 整个套餐咁样 嘅。或者尽量都唔好由佢， 唔好咁样 由佢先系啦， 一日唔好太杂乱嘅啫，系咪？ 我播住啲歌嚟垫底啊！ 你会播咩歌啊？ 头先你话黄包车啊嘛， 你话噶 系咯系咯，其实佢全名叫梦想号黄包车啊，系啊，我哋用呢个方法嚟配合风骚鬼故啊，系继续。 咁如果你坐住黄包车嘅话，可能都要小心呢一点啊吓。话农历七月唔少鬼魂咧，就喺街上面度游荡嘅。 系系， 如果你一度 唔讲日头夜晚啊。 冇讲喎， 即系佢日头都嚟啦，即系话酷热天气嘅时，佢都行出嚟啦。 要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大家唔使惊啊！ 因为佢阳 光照住我哋， 佢阴气盛，佢唔怕晒。 系啦，佢就话如果你咧，因为好多鬼魂啊喺街嗰度游荡，可能坐住黄包车嘅， 告你游荡啦，非法集资。 所以，但如果你行街嗰阵时，一路行路，一路食嘢嘅话咧，佢就会以为你喺度施予紧一啲食物俾佢啊，特别系一啲喂食鬼， 哦，即系引诱。他人犯罪佢噶， 即系话 跟住佢会点做？你估下佢会点做？ 佢食你咯，舐你叉烧咯， 唔止，又未去到附身咁嘅。 佢附身喺你个食物上面， 系啦， 大家一齐奶啦。 我要接受呕血嘅咁。 本来食紧条腐皮，突然间就腐皮鬼。 咁第二件事啦，因为佢喺度奶紧你个雪糕，跟住你又奶嘅时候，一直你同我争食。 系啦， 唔系啊，佢觉得你有好嘢食，同埋觉得你即系富贵啊，你个人咧， 跟住 你分享，跟住你翻屋企，喺黄包车度跟你翻屋企啊。 我转地铁啦，喂。 但系佢跟到你翻屋企嘅时候，发觉系佢、哎、真系奶啦，奶咗嘢添。你屋企原来住板间房嘅，同人哋 share 嘅，走咗。 喺出面就豪，喺屋企又穷。 系啦，走咗。 另外一点，大家都小心呢点豪仔，你要小心，因为我知道你识嘅， 中意唱歌夜晚喺冲凉房里边。 即系如果你唱嘅话，我都系辟邪剑谱嘅第一位嚟。 我都觉得系啊， 挡煞啊，真系咩都 鬼都怕你啊！ 咩叫鬼脸咁声？ 鬼真系咁叫鬼咁声， 可能吸引好多鬼嚟，因为佢哋以为你嗰度有鬼受伤啊，跟住嚟到发觉哇好危险啊！ 我哋揾翻啲好喉松啲嘅系啊，放落去好安淡咁样啊。 咩事？ 呢个咧就 系 吹口哨啊， 系 啦嗱，据说咧就话吹口哨咧嗰个音频啊系能够同啲鬼神咧搭上嘅， 系啊， 听到咧以为又喺度呼唤佢哋啊，谁轻轻叫唤我？加上如果喺夜晚嘅时候，我知你望你咁样望住我。继续讲落去啊！ 因为佢又唔识吹， 系啦，喺夜晚嘅时候，一整日最阴森、最邪嘅时分就系夜晚黑啦。 系 你吹埋口哨，佢哋又揾你，可能就会有啲麻烦事会发生啦。 梗系啦， 帮手嘅咩？ 你咁样吹口哨，梗系麻烦事啦。靓仔，吹咩你？ 系啊， 你喺个球场吹， 系啊， 你未响过啊？ 另外有一个，我哋三个都有。 但系如果夜晚响喉嗰啲，会唔会都招鬼咧？ 即系咪为之响喉？ 即系嗰啲车啊，系咯，大家一样，佢个车吹口哨吹到咁大声添。 佢哋吸引咗啲爱车之鬼， 系咯，可能系。 系啊，喂，送我一程啊，咁样啊， 系啦，又系坐只梦想嘅黄包车咯。继续， 因为姐姐都估唔到，原来首歌可以有咁多嘅演绎嘅方法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啦，呢一排咧我见到都有啲议员咧都有咁样做， 咩事啊？ 咩啊？ 成日话咧人嘅膊头啊，有啲咩噶？ 有三把火， 三把火， 系系系， 叫下你哋大家呢一日唔好乱咁拍人膊头， 系冇错， 唔好扮兄弟啊，系啊， 系啊， 佢都觉得兄弟，佢就话咧，原来因为人有三把火啊，一把火咧喺额头， 系， 另外嗰两把火咧喺膊头，系啦，夹埋就三把火， 所以你同阿田一齐出街好安全。 点解啊？ 本身佢五十肩露咗两个火出嚟。 哎呀，唔系啊，佢露咗一边膊头，佢好猛火啊，烧窿咗件衫，全窿、啊。 而你个额头个火就比我哋一般嘅明火更加明。 系啦，因为你有光粒粒。 唔系，越讲越够噶啦，即系我黐住你两个就好安全啦，系咪先？ 你又惨啊！你成日都咧头发咧就成日口塌落嚟。 有人咁讲噶，个额头要攞出嚟。嗱，我妈一定 我梗系知啦。 系啊，所以你今日都要梳头， 都有少少啦。 做得衰嘢都有啲惊咧。 系啊，咪我拔完罐之后咧， 个膊 头 有 人，唔系啊，要梳头有咩关系？ 我想遮遮佢，我觉得鬼见到我都惊啊！佢如果想附体嘅，见到喂唔系我拣过第二件啦，你睇下，嗰个皮肤烂咁滞咯，已经好似真系。 仲有一样嘢啊，记住唔好晾衫啊，夜晚 要 洗衫，今日好洗啦。 系啊，唔得噶，因为佢有啲佢会有啲穿梭鬼噶，真系噶。 咩叫 穿梭 鬼？ 穿梭机啊，听过 咧。唔系你咁，你嗰个版本系点嘅？我听过就系话，如果你晾衫出去咧。佢会喺飞行嘅过程里面咧，好似穿过咗啲衫咁啊！ 佢话啲衫啊湿啊，容易黐附咗喺佢身嗰个上面啊，跟住当你晒干嘅时候，咁系咪哇？同我一齐着埋嗰件衫啦！ 咁咪穿梭鬼咯，我都话咯。 呢一个大家要小心啊吓，因为咧大家今晚都有机会会见到嘅，有阵时多口啊，你知我哋都多口噶啦，属于如果你哋见到路边有人烧街衣嘅话咧，千祈要小心祸从口出啊！因为你有阵时咧，如果你乱咁讲嘢啦，或者你乱咁掂到嗰啲制品嘅话咧，有机会你会阻住人哋享用噶嘛。你阻住佢嘅话咧，佢就会、我嚟揾你啦。咁 唔系，但阿田成日喺阳间嗰啲 canteen 度咧，佢都会好多口噶。 佢点止喺 canteen 啊？ 即系 food court 喺 canteen 咧，其实都好多。啊，你食嗰啲咩咁样咧？啊，你个餐底咁样。其实佢都阻住人噶。 但系佢得罪人唔紧要啊，佢得罪已经太多人了。哦、得罪鬼嘅话咧，你未必招架得住啊嘛、 哦。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行过嘅时候，系咪净系可以话啊你好啦，有衣食啊咁样，即系赞佢咁样， 慢慢食啊咁样。 咁可唔可以提佢？如果你食唔晒，你就会变咗嗰只鬼噶。 即系会点啊？ 大晒鬼咯。 好俾你讲咗先啦。 好赢， 其实仲有好多噶吓，我哋快。 不过，毛毛，我想话俾再提大家，嗱，记住今日七月十四系咪？有啲衫嘅颜色，记住唔好着。 我知道， 例如黄色咯， 黄色唔好试， 因为黄包车嗰个系黄色。 知啊！知你已经呢个人失控啊！你系咪 想 我 睇下点样踢到多啲同黄包车有关先。 我估我哋今晚 黄包车有冇？ 系呢首歌入咗脑啊！自己 会 我哋嘅听众都系咁。 头先我听到欣妮姐姐嘅歌词咧，有两句食物啊，知唔知啊？煎堆不会后悔啦。我唔该叫煎堆哦，原来系煎区。 过去啊，边得噶？ 继续，继续， 好多嘅 黑衫 系唔着得嘅， 红衫 唔着得，我哋都知啊，呢轮都知唔着得噶。 红色哦，系啊，红色系咯，唔系但系喺鬼节呢一日咧有特别嘅意思嘅，系咪？佢代表住啲乜嘢咧？ 咪就系话啲鬼啊， 鬼 好中意啲黑啊。 红啊， 红啊，呢啲咁唔知点解， 即系呢两个色谱，呢两个色谱争好远。 你谂 红色成日话嗰啲厉鬼啊，即系冤枉死啊嗰啲就 变红色咁样。八袍嗰啲咧咩嚟嘅嗰啲？ 哦，八袍嗰啲咧系以前做医生嘅。 白色噶嘛， 系咯， 咁即系红黑白都唔着得啦，系嘛？ 系又唔着得， 系啦，唔着得啦， 灰都唔得啊， 蓝都唔得啊，死人蓝啊嘛， 系， 真系嘅蓝灯笼啊嘛，死人蓝啊嘛， 你着紧我睇今日， 系啊，就唞埋嘅，你着白啊你，你着， 我谂住话除咗件外套，因为蓝色，点知入边嗰件白色，咁我咪要除衫做节目？ 你成套衫都唔得，哦，你有条军绿色裤 OK 嘅， 系啦，想睇下条底底系咩色啊？ 因为我都有条蓝色裙，咁点搞？ 我以为你话你都有条蓝色咩添？啱啱我哋问嘅你底底喎，真系。 嗱，仲有好多嘅， 我即刻转歌，我即刻转歌。红黑红红黑。 嗱，今季仲有好多我哋快讲啊！嗱，例如床头上冇有风铃啦，因为成日话风铃嘅声音咧会吸引到啲龟咁样噶嘛，系咪？夜晚黑咧都唔好啊，就系咧去到太夜街啦咁样。仲要一样嘢记住咧，你夜晚出街嘅时候咧，唔好咁大声嗌人哋个名，因为咧尽量以代号相称。 其实系噶， 人哋记得你个名啊，即系我哋快啲揾你个代号啦。如果今晚要即系我 咩啊？我阿田咪得咯，你阿祖啫嘛，你我冇 叫你。我个祖都中咗个字。 其实呢个咧系好多日常大家啲禁忌嚟噶，譬如你话嗌全名咧，你试下你同班 friend 聚会，你唔肯大嗌，喂陈大强，佢都话喂，使唔使嗌全名啊？咁得罪你咩而家？所以啱数 咪冇咁样咯，好似老夫子咁啦，整得玫瑰花啦，做记号咯，系咪？而家啲人都中兴做记号噶，嗱，我啲听众有 好多呢个要小心。如果今日有人咧。生日都日日都有人生日噶嘛，系咪？ 有啊，我哋听众咪话今日七月十四生日咯， 咁咪庆祝好啊！ 但佢就话唔系日头唱生日歌，佢话如果唔系咧，人哋唔开心啊，即系啲 group 唔开心啊，你仲喺度唱生日歌咁开心，佢会扫你兴咯，咁样啊！ 即系咁夜晚就唔唱啦， 系啊，早啲唱啊！ 咁夜晚要唱 晚安歌， 系咯，即系唱欢乐今宵再会咯，系咪啊？ 系啊！ 嗱，好啦，读一读啦，呢度有 Lisa 咧，佢就话。佢每年都会烧街衣噶，细个嘅时候就同妈妈烧，习以为常噶啦。其实都系帮助嗰啲穷困嘅游魂野鬼。佢话就好似人咁样咧，都会捐钱救助，呢啲叫做人性表现，唔觉得有啲咩惊啊 ？OK， 好啊，呢度咧有 Harvey 啊，佢就话咧，之前咧见到咧，即系琴晚啊，上环咧原来都搞咗一个咧，就呢个七月十四跑活动咁样，沿同介绍埋咧产科医院啊，有啲咩赞助啊，又讲咗添呢句，又兽医店啊、纸扎店啊，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啦。佢哋话咧，会有一个咁样嘅活动举行啊，都好有意思 嘅。产科医院赞助， 好少 前产。 好啦，呢度 Helen 咧就话啦，话以前咧嘅神功戏咧，佢哋喺门口咧会有烧烤鱿鱼日啊，有棉花糖咧，有葱油饼卖嘅。佢啲大人咧就去到咧，通常咧都会揾啲街坊出即系倾下偈啦。跟住咧就佢话佢细个 边个同街坊倾偈啊？ 啲大人。即係佢阿爸媽， 係啊，啲小朋友咯， 係啊，通常都會同揾啲街坊。 我見到好多朋友啊，你見唔到咩？ 即係因為越南盛會，佢哋各區都有會搭棚去睇咩噶嘛，玩睇神功戲噶嘛。咁跟住佢啲細佬仔咧，佢話見到咧啲兩層高咁大嘅咁鬼高嘅鬼王咧， 係係嗰啲神像咁樣嗰啲咧，係啊， 哇！即係嗰啲大力士啊嗰啲咧，好驚啊！ 冇錯。 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我明明揾咗咧就係嗰啲神功戲啊，即係每年會做邊幾套㗎 嘅咧，係做嗰五套咁樣噶啦，主要就係、是、我即係我揾得翻出嚟咧、 哦。好 啊， 好 啊，呢度咧，好啊，呢度有個咧 timing 咧就話好想去睇大戲嘅，不過唔係好夠膽，同埋咧佢一定咧就唔會黐牆行啊，驚帶多過翻屋企。阿 Macy 都係話噶，佢話咧誒農曆七月十四佢唯一唔會做嘅就真係唔好靠牆行咯咁樣咯。 嗱呢度佢揾到啦嚇，神功戲其中一套咧就最出名嘅咧就叫做《十仙慶壽》呢個嘅劇目。佢話咧通常睇嘅觀眾好少嘅，所以咧就相傳就話呢一啲戲咧就專係做俾鬼睇，就叫神功戲啦。 十仙慶壽，但係好吉祥喎個名，幾喜慶啦。 唔係即係睇啲開心嘅嘢㗎，人都死咗咯。 你知十仙咧可能都會鎮壓住，話俾你聽嗱，我啲神仙喺度啊，你哋唔好班把鬼嚟，唔好搞鬼。 你會唔會你會唔會諗多咗咧？做俾佢睇喎。 你要教訓啲鬼啊！ 唔係鎮壓佢喎，俾佢開心喎。 佢哋下面示威啊！陣間 唔 係 咩？ 鎮壓 我。我哋個節目如果咁開心，啲人會唔會聽㗎？咁樣變咗。 可能都有噶， 啲人系咪 好逼啊？佢哋愿意啦，咁好逼啊！呢度咁 样 啊。 嗱，阿 Rider 咧就话啦，佢话唔止农历七月噶，之前都听人讲咧，佢话近清明啊嗰啲期间啊，或者正日咧，都有啲嘢咧，有啲 grip 走出嚟啊。不过唔知系咪真噶吓。 呢一度咧就有 Artemis 上去就话咧，呢、這个节日咧，佢觉得系好有气氛嘅， 都系气氛噶， 系 啊， 真系惊噶嘛。 佢话有见到先人嘅朋友咧，每年呢一日咧，必定就唔会去夜街嘅。因為即見到嘢嗰啲朋友啦，因為佢話咧成晚都會見到啲仙人嘅、 哎， 即係會見到屋企人咯。佢話咧喺燒紙扎啊、拜祭啊附近喺度企啊、度食啊或者喺度坐，所以成街都係 嘅。 係 啊， 係啊。不過咧，佢咧可能已經見得多啦，就習慣咗噶啦，即係當睇唔到就算咯。我有一個朋友咧都有一個經驗，佢又係話咧，即係佢係見到一啲可能未必人人見到嘅嘢嘅咁樣啦。係啦，佢就話咧，如果你燒衣紙嗰陣時咧，你要用一個啱嘅方法去燒，因為如果咧你本身就係諗住去啊，你哋可能即係相傳就話遊魂野鬼冇嘢食，我就誒俾啲嘢你哋食啦咁樣。但如果你咧燒嘅方法唔啱唔好嘅話咧，反而係會吸引咗佢覺得你係大慈善家，咁咪跟住你翻屋企日日有得食咯。佢以為係咁樣。 咩啊？咩叫要燒要識燒啊？ 即係你要用一個啱嘅方法燒，即係係啦，我唔知佢要講，即係講啲，所以我唔燒咯。 因為有好多施捨俾先人咁嗰啲地方咧，有個就好集中嘅，所以 哦， 先試。 好啦， 絕不後退，可以食長啦。 好，呢度咧 ，Tracy 話咧，盂蘭節咧就係佛教其中一個大節日嚟嘅，其實一啲都唔恐怖啊，而且咧係有呢啲嘅善心嘅表現。咁啊，阿斯隆拉咧就話啦，佢以前細個咧嘅時候，阿媽話咧，千祈鬼節就唔好游水啊，因為咧仲要喺天黑之前好翻到屋企啦咁樣咯。阿媽媽聽咧就話啦，係啊，七月十四咧要早啲翻屋企啊，阿媽話唔可以出。夜出街喎、 哦，系啊，咁而家咧呢度有一个嗱，如果你话习俗嘅话咧，就 Ernest 咧佢就话啦，本来表孝生嘅节日嚟嘅啫嘛，因为木年救母，不过后来就变咗迎合市场需要啊，嗰啲咩纸扎铺啊、书肉档啊、恐怖电影嘅票房啊咁样咧，咁所以咧嗱，我觉得呢度有个都几得意嘅，佢就有一个叫做咧七月嘅习俗礼仪啊，佢话七月初一开始咧，鬼门关一开咧。就會有人出嚟搶供品啦，所以喺鬼月嘅第一日晏晝咧，大家就要喺自己屋企拜個門口做啲祭祀咁樣嘅。 哦， 咁啊，裏邊有啲咩咧？金銀衣紙啊，五味碗糕啊，或者係插柱香啊，即係呢啲可能就唔知香港都多唔多咁做。 即係仲冇呢啲 個喂白虎咯，其實一定有嗰個啦，豬肉喂白虎咯。 我唔知啊， 等佢口甜舌滑啦嘛。 我咩都唔知，哇！你都識嘅真係。 但係嗰只老虎好似話捉嗰啲餓鬼噶嘛。 是 咪 啊？ 系啊。 哦，点都好啦，总之都佢就有佢嘅原因 啦。系、啊，其实做好多资料好笑啊。嗱 ，Pony 咧就咁样讲嘅，佢话每年咧我都会烧家衣噶，不过佢话好多人唔知咧，原来要烧埋纸船同埋路票噶，仲要买咧系同等嘅数量，例如五十只纸船咧，要买翻相等于数量五十张嘅路票噶。 咁 你都上船啦， 系咪啊？飞啊， 咁要唔要买埋车票咧？ 系啦、 啊，上梦想号黄包车咧。 佢话咧，大家咧去到嗰啲衣纸铺咧，问下咧要买同埋家衣一齐烧噶。俾啲游魂野鬼咧，可以坐车周围去，仲、 啊、 可以咧翻翻乡下添咁样啊！ 走廊灯啊，唔该你唔好熄噶， 系啊，长明灯噶， 系啊，仲话个鬼字咧，唔好乱咁讲啊！ 头先讲咗几耐 啊？我讲咗好多次鬼啊！你咪玩啦、啊，而家先讲。 我甘心做先驱。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5点，升124点，成交额44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3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4，升7.4；友邦保险72.7，跌7毫；信宇光学科技96.95，升10.55。中国平安87.25，跌5仙；盈富基金26.1，升1毫；建设银行5.7，升6仙；汇丰控股58.3，升6毫；港交所235.6，升6；领展房产基金86.8，升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9.46，瑞士法郎8.041，澳元5.331。加元5.935，新西兰元5.075，欧元8.7663，每百日元对港元7.3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0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09点，升154点。港金现价报1406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04美元，卖出150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啊！啱啱咧初步接获咗港铁嘅消息咧，就系话港铁线嘅柴湾站列车服务受阻啊，港岛线柴湾站嘅列车服务受阻噶。咁有更加进一步嘅消息咧，再同大家讲。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港岛线柴湾站嘅列车服务咧，而家系受阻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咁而家西行咧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咁而家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鸭脷洲大街、华庭街交界由于有紧急水务维修啦，华庭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鸭脷洲大街啊，华庭街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鸭脷洲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新田公路白石坳方向上水。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健康就要均衡饮食。职业司机去到边食到边，开饭嘅时候记住揾翻间有型食肆，咁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姐，大家姐 ！哎呀，我做紧节目啊，你唔好骚扰我啊！ 但系你女一打扮做节目喎、 啊。如果你真系大家姐嘅话，我哋唔会阻你嘅。你有冇清完整先？ 我做咩俾你睇啊？你喺边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我中意啊！ 咁你系咪大家姐？ 哎呀，想知我系咪大家姐？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必然看光啊！有烦啊你哋。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嗱，呼吁定啦，因为我哋咧礼拜三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嘅吓，咁我哋今日咧非常应节啦，就系、是、想同你猜猜咧。究竟鬼节里面会见到啲咩物品嘅？咁所以如果你 七十四 系啦，咁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啦，你有信心嘅，而家可以打定嚟噶啦，18258。 嗱，今日讲鬼节啊，大家打电话嚟玩下，我哋估下我哋出啲咩题目啦？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 系啊，嗱，气温咧又再升多少少噶啦，而家32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5%，继续有酷热天气警告噶，热少少好啊，有翻啲阳气啊，真系驱一驱音啊吓。 好， 喂，当我哋咧去。铺头特别系讲紧一啲咧潮流嘅所谓嗰啲咧饮食铺头啊，即系嗰啲哇，你即刻谂起嗰啲咩艺文青啊，充满文艺气息嘅嗰啲嗰啲 打卡影相嘅， 打卡影相嗰啲地方咧，你会唔会觉得咧有一啲嘢你系唔预期会喺嗰度出现？如果嗰啲嘢出现咧，你可能会第一时间就觉得有啲哽眼，冇理由会喺呢啲潮铺啊、呢啲文青嘅店铺里边咧会见到呢啲嘢嘅咁样。 大妈喺嗰度跳舞， 咁 广场舞 太夸张啦！你去麦记食嘢都唔预期见到有个大妈跳舞啊！ Okay, okay. 因为文青咧都有一套嘅装修啊，或者系摆设啊等等， 系啦系啦， 可能突然间见到一啲动漫嘅嘢，可能咧超人系列啊、英雄系列嗰啲咁嘅嘢，好格格不入嘅。 O、okay, K， 如果其实佢冇一啲好古怪嘅，即系又唔系特登跳拍舞，佢又唔系着啲乜嘢嘅，纯粹咧，佢一个好平常嘅一个 人种啊， 一个人啊，或者一种嘅装扮啦、啊，但系咧你就会觉得话，我第二度见到你 O、okay, K 啊，好似喺呢啲铺头度啊，见到你我觉得唔聚财，我都话好平常，好普通咯。 哦， 好平常， 同制服有冇关系噶？ 系咯， 其实冇乜太大关系嘅啦。不如咁讲啊，佢系一间佢喺日本， 系 佢哋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唔系话佢哋兴嗰啲乜珍珠奶茶，而家突然间兴噶嘛。咁佢哋喺珍珠奶茶铺头里边咧，佢哋就好多都系啲女生嚟帮衬啦。 系系系。 咁佢哋话有一次俾佢哋喺个店铺里边见到， 点解会有呢啲嘢卖？ 见到有一个人出现咗，佢、 哦、 哋竟然 咧，人定人嚟噶？ 唔系人嚟嘅，佢哋竟然 系咩啊？ 人嚟嘅，佢哋竟然咧，啲少女们咧就喺度争相议论，就话点解我会喺卖啲珍珠奶茶嘅文青潮流饮品店度见到一个大叔喺度出现噶？ 吓、啊，大叔都唔俾 系啦， 文青地方 系啦。 即嗰啲少女们觉得自己就系文青，哦、但系佢哋又真系文青咩？ 嗱， 咁系咯，佢即系 佢觉得系啫。 嗱，系咪好奇怪啊？即系咧， 好奇怪啊！ 你喺香港你就好少留意呢件事噶嘛，即系你唔会有咁样噶嘛。咁咧，嗱，佢呢个咧， 香港冇乜好多文青嘅地方，你哋讲 有，你当 coffee shop 咯，你咪当 coffee shop 咯。其实佢而家就讲紧话，佢专门入去卖珍珠奶茶嗰啲地方，佢就话咧，佢呢个其实都早成个几月嘅新闻嚟嘅，但系佢有下集，佢上集咧就系话嗰个女仔咧就投诉。佢就喺自己嗰啲网上就话：我、哦、今日去到咧呢间珍珠奶茶店度饮嘢咧，俾我喺仲要喺边度见到咧？喺、 哦、 厨房度见到一个大叔喺度整紧珍珠奶茶，佢哋竟然觉得咧接受唔到啊！ 我想问大叔可唔可以定义啦？而家即系对于个少女嚟讲咧，佢可以觉得三十几四十岁已经系一个大叔嚟。 呢个一间系个下集嘅重点嚟嘅。佢当时就真系见到一个佢认为一个 uncle 一个大叔，总之唔系后生仔啦。 佢总之会觉得呢一杯嘢系。沾染咗大叔嗰啲汗啦， 哇！即系歧视到咧， 即系嗰啲咁嘅老太，总之唔中意佢嘅手掂住佢揸住嗰杯 啦。咁于是乎咧，佢又冇讲到咁仔细，佢只系需要话，我觉得好唔舒服啊！点解会有个大叔喺度嘅？ 佢走啦，唔好做佢生意啦。 但系好多网友都认同啦，而且都话系咯，我冇谂过咧会喺厨房度见到一个大叔咯。咁于是乎咧，就引起一个小风波咧。嗰个大叔后来现身说法。嗰、那个大叔系咩人嚟嘅咧？我哋听一听个特别交通消息之后，话俾你听嗰个大叔究竟系何方神圣吓？ 系啊，头先咧我哋交通消息都有讲到嘅，就柴湾站嗰边有啲状况啊嘛。佢话咧就喺呢个柴湾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咧，已经妥善处理啦。港岛线嘅列车咧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嘅。讲多一次啊吓，柴湾站头先咧就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呢个事故咧已经妥善处理，港岛线嘅列车咧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嘅。 好，大家要继续留意住我哋嘅最新消息啦。究竟嗰个喺珍珠奶茶店里边个大叔俾人哋投诉话，点解会有个人破坏我哋饮食气氛系边个嚟嘅咧？原来系呢间店嘅老板嚟嘅。 系咯， 但系叔都系做老板噶， 系啦。咁跟住啲人就话：喂，嗰、那个老板嚟嘅，咁你谂住点咧？咁样好啦。咁啊，嗰个老板自己都觉得好无奈啊，咁样。咁但系咧，下集系咩咧？咁啊，因为佢自从呢一个新闻之后咧，就有好多日本啲媒体咧，即系佢哋咩八卦嘢都会做一餐咧。佢话究竟系咪真系咁多日本女仔咧？系、对于呢一个所谓潮流饮品店咧，系、有呢种洁癖啊？即系话净系准某一类人喺度出现嘅啫，咁、佢就真系走去咧街头访问咗好多唔同嗰啲日本女生啦，咁样出嚟结果咧，真系你要重新，你要真系重新评估啦。如果讲个最后结果咧，佢话有差唔多有三成半嘅受访者咧，系认为大叔唔应该喺珍珠奶茶店度出现嘅、哪怕佢唔系顾客。佢系喺里边做帮手嗰个，佢话最好唔好咯， 即系老板都唔可以， 你唔好俾我见到。 系啦， 你可以做老板， 系啦，你闩咗对门，你净系递只手出嚟都得啦。 佢哋唔系太浪漫同埋太漫画化， 可能 现实唔系咁噶。 嗱，咁个现实残酷嘅地方咧就系、咁，跟住啲人就访问翻嗰啲珍珠奶茶店里边啲职工啦， 系， 佢哋真系有唔少嘅职工话，其实我哋尽量都唔会走出嚟嘅，嗰啲男人嚟嘅，即系佢话咧女仔冇问题，即系咧全部都系哪怕阿田咁样走出嚟都冇问题嘅，但系佢话男士。佢話原來有好多嗰啲員工咧，哪怕係真係其實佢都係股東嗰啲，佢話：哦，我哋一般都係匿喺後台，我哋好少會曝光嘅、我哋盡能量都唔想揭開塊布簾咧，俾你見到我哋嘅樣咁樣。 即係不過可能 充滿住嗰個幻想嗰個泡泡咁樣嘅咩？ 嗱， 原來 即係如果打個比喻，似咩咧？極端少少嘅比喻，似迪迪尼。佢係因為佢有一個童話世界，佢咪話咧，佢連嗰啲咩電錶箱啊，嗰啲咩一啲所謂現實你會見到嘅一啲建築物咧，佢都會盡量美化啦，卡通化冚住佢，佢唔會。俾你見到，譬如話高飛狗會去廁所呢啲，唔會俾你見到噶嘛。 所有嘅 character 即係嗰啲形象嘅 character 咧，佢唔准掹頭 嘅 啫， 唔准掹頭嘅。 是喺嗰啲參嗰啲朋友啦， 即係唔俾你睇到真樣啦。 係啦，你咁會破壞曬。 即係如果你用一個比較極端嘅呢個例子咧，佢就有啲似咯，即係。佢会唔想俾你见到任何一啲唔浪漫啊！头先你话唔系后生女嘅嘢，佢我见到大叔，我唔想象唔到，我呢杯珍珠奶茶系俾我哋饮啊咁样。 死啦！但系其实讲紧嗰啲咧，即系你话头先话迪迪尼啊嗰啲咧，要俾到你一个童话嘅嗰种梦幻嘅感觉嘅话，其实系 for 小朋友噶嘛，主要系咪？即系佢哋嗰个想象 都唔系嘅，你 大 人 都系 成年人都入去迪迪尼都系想寻一个乐园噶。 但系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唔明嗰啲嘅少女们啊！佢哋系年纪大咗噶啦嘛，佢哋应该系明白到一个道理，就系嗰啲所谓文青嘅地方啊，同埋讲真。珍珠奶茶铺啫嘛，有个大叔喺度，有咩问题先？ 唔系话，咪就系可能佢就系可能一日都翻工，可能翻学，好大压力。我就系想，你知佢哋啲漫画啊，好图画佢哋噶嘛。咁样跟住咧，即系可能佢就话嚟到呢度，我就幻想紧我呢个空间，就系有一个好靓仔嘅哥哥就帮我冲呢个奶茶珍珠奶茶。即系佢可能投入咗去嗰个画面咯。 都十几岁啦，少女。 唔系 啊，如果你 有幻想空 间，嗱，你再抽翻即隔出嚟咧，可能你又会有少少理解个，譬如。唔好讲珍珠奶茶，譬如我哋香港咧嗰啲铺贴啊，如果你去嗰啲咧，唔系深水埗啊，你去嗰啲，哇，尖沙咀啊， 名店啊嗰啲， 唔系系要潮嗰啲啊，咩尖沙咀啊、中环啊嗰啲咧，入到去直情咧焚化音乐嗰啲咧，嗱，你可能你心里边都会有一种咧预期、就系我入到去咧里边全部都系型男索女，就算唔系型男索女，冇理由有个冇 gel 头。好似豪仔嗰几日翻工嗰个碌咁样嘅 sales 出嚟，系啦。 其实如果你要讲唔止， 系咪先？你都会有 发型屋， 冇错。 系啦，嗱，你因为我细个咧系其中一个梦想嘅工作咧系做洗头嗰个哥哥，因为我觉得佢好有型嘅，因为佢好年轻啊嘛，即系嗰样嘢同我个年纪近嘅，我好似可以做到咁嘅。我可以做洗头嘅话咧，就好似有少少坏，人系中意即系觉得嗰种坏坏地嘅感觉噶嘛。细个会咁谂嘅， 潮嘅，觉得嗰啲系型嘅。 另外一样嘢咧喺发型屋咧，你就会觉得咧，如果嗰、那个发型师系冇头发嘅话咧，你就会觉得佢未必可以剪到好嘅头发。你有冇有谂过呢？ 应该咁讲，如果佢喺发型屋，但佢冇头发咧，佢都要系型嘅。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佢唔可以俾人觉得你系边间寺庙噶，唔得嘅。你只系会觉得话咧，喂，你嗰啲耳窿咧钉住几多粒嘅。嗱，咁你谂下啦，如果你喺发型屋。你見到嗰個咧，係真係所謂咧，即係好似豬油包咁樣嘅。 佢 你真係會覺得 係地中海，跟住有搭橋手術嘅， 又唔使咁誇張。佢純粹係冇 gel 頭，或者佢個髮型咧唔有型嘅，唔特別嘅，即係好似真係真係普通一個宅男嗰啲咧。你又好似會覺得 說力會少咗啊、 哦！即係點解呢間髮型屋咁樣嘅？你又會咁樣諗嘅噃？ 我個幻想空間細咗啦， 真係會 嘅。咪一樣咯，所以其實誒嗰啲美少女咪就係一樣有啊？點解阿叔同我 係啦 珍珠奶茶？ 即係只不過。 个，因为佢太过好似年龄或者性别歧视咧，我哋好似有啲唔舒服，即系我哋会觉得有冇搞错咁啊？但系嗱，你再谂深下咧，我有阵时去兜巴星度咪成，因为做嘢啊、写稿嗰啲啦，都真系嘅。你好似预期咧，你会见到全部都系啲美少女。后生嘅， 你个你自己幻想啫，我买咖啡，我冇谂过边个卖咖啡噶。 兜巴星嗰度，你会唔会想象会有个婆婆喺度买啊？ 或者系阿田呢啲咁样走出嚟啊？ 我又觉得 O K， 我都嗰样样。喂，我要去买咖啡，我 黄字点写点写啊？ 咁你去到冇阿婆咁样，另外一个地方嘅。 唔系噶，但因为譬如你去大开心嗰啲地方咧，大开心嘅收银员可以有阿田头先嗰啲角色噶嘛？但你去兜巴星咧，系真系冇噶。所以咧，佢无形中都会令到你 有 一种有一种嘅预期咧，就系我觉得入到去应该系冇理由见到呢啲嘢啦，系好古怪噶。虽然你会唔舒服， 嗱，调翻转头嚟讲，如果我去买古玩嘅，买古董嘅，嗰个 sales 好年轻， 冇错， 你又会觉得好似冇乜说服力咁，系咪？ 啱噶，冇错。 你识几多啊？我都知得多过你啦。 冇错，真系会噶。你如果去你去古玩店咧，你系 无奈嘅既定观念，即系有咁谂噶。 但系有阵时就一种气氛咯，即系等于嗰阵时阿田都好似话咧，如果佢去嗰啲化妆店咧，你见到嗰个化妆姐姐咧，譬如佢烂面嘅。你都会觉得， 或者你觉得佢个妆，哇！你个妆好浮， 系啦，即系你都会有一种，你都有啲落差咁样噶嘛，系咪先？ 所以有啲要所以即系市民咧，即系帮衬嘅时候，顾客帮衬咧，都有啲要求，有少少要求噶。 系啊， 咁你话有下集 个下集咪就头先佢做咗个调查咧，大家终于就知道，原来唔系嗰个女生。佢公主病，原來起碼有三成幾嘅日本女生。當然佢有得再細分咧，其實就好唔公平嘅。有好多女生就話：嗱，老老實實嚇，如果佢成個嗰啲咩竹野內豐嗰啲大叔咧，我哋係 O K 嘅。 係， 因為竹野內豐嘅年紀已經係大叔嚟噶啦嘛。 係啊，四五十歲。 四五十歲啦，我唔知有冇五十咯，我諗四十幾一定有啦，係啦。但係佢話如果係咁有型有個乾淨嘅，佢話我就唔介意。但佢话如果全部即系举例啦，等于日本林雪嗰啲咧，佢就话咁我就唔制啦，佢话我就唔制啦咁样。 是比基尼 啊，系啦，所以系好惨噶。去到最后，其实你话佢系咪唔中意大叔咧？佢只系唔想要某啲类型嘅大叔啫，真系。你估如果我哋两个冲珍珠奶茶？ 唔好将我同你分为同一类， 系咯，因为 我 系 一样嘅， 因为我系股东，你 系 老板 类啊。 唔好歧视大叔啦，大叔都系饮珍珠奶茶噶。 系咁读啩，我都有啲 sample 添。 系啊，日本嘅左下。 系啊，好惊。不过小白好细心嘅，有阵时啲日本嗰啲乐队名咧，或者歌手名咧，佢知道我哋有啲唔识读咧，佢会有埋个注音嘅。咁、哦、呢个冇注音，我谂即系可以照字面读咯。 系啊，呢、這个我知道。 系啦，咁就好啦、嗯，真系。 好啦，嗱，记住咯，咁要学习咯，系咪？咁咧，即系日本要学习啦。咁英文有时都要学习噶。 系、 啊嗯。大家都有工人姐姐系咪？ 系、 yes.。有冇试过叫工人姐姐买嘢啊？ 有。 有冇 有啲論盡？係咪會有啲搞笑咧？ 有冇發現有啲論盡嘅情況出現啊？有時佢未必明白你講乜嘢噶噃。 哦，我又冇呢個經驗。 又或者佢未必熟習香港嗰啲什麼品牌噶噃。 啊，咁又會啊，咁又會啊。係 啦，咁 我咪就係試過，唔係叫佢買嘢，係之前嗰個工人姐姐咯。佢冲嘢饮俾我饮啊！我都喺度讲过咧，嗰阵时我早餐咧，成日谂住冲嗰啲咩夏桑菊啊、诸如此类嗰啲咧。 咁对佢嚟讲，又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 唔系，我冇谂住叫佢咁样冲嘅。佢有一朝无端端冲咗包俾我饮，我饮咗两日之后，我都发觉啊，味怪怪地嘅。我哋攞咩冲俾我饮啊？咁样，跟住佢攞咗个包入俾我。原来是那些中药的止咳散。 哦，都差不多啫咁。对他们来 讲，我跟他 说有什么分别呢？ 这包是药来的，你做什么冲这个给我喝？我没叫他冲这些东西 的。但你不 会。他自己执了见到可能以为那些是那些什么柯华田啊、美禄那些 friend 呢。他见到有一包冲给我，他说哎呦 ,sorry, 我看不到啊这样。 他不会明白的。 有写英文的。 有写英文的。 他英文用拼音写如止咳散。 咁佢实识啦，大佬，你知讲完你都想长自己把口啦，系嘛？总之咪爆个口入边啦。 点啊点啊点啊 ！Jackson，Jackson， 我 OK 嘅，我姐姐嘅英文同我沟通得几好， 系咪啊？ 系啊。 咁即系有即系冇误会过一啲嘢，或者你未即系未试过有大家系啊？究竟第一岁你叫我买乜嘢咁样冇？ 又冇嘅，因为佢如果佢唔肯定嘅话咧，佢会问嘅。咁有阵时 咧，咁但系你讲得清唔清楚先？ 咁有阵时都唔清楚，你估即系样样嘢，你叫我叫，即系我想买嘅，我都用英文去讲咩，系咪先？ 系咯系咯， 系咪有阵时真系唔知嘅事？煮餸嗰啲咧材料咧， 啲淮山咁样，咁买咩山咧？买个 mountain 俾你啊嘛。 哇！个笑 点，但系反而咧，有一次系个姐姐教识我哋嗰个英文咯。 啊、 因为之前 我都有 试 过啊， 我真系唔知 嗰个菜叫咩名 字。唔系啊，我老婆好似话想整唔知咩金文蛋，跟住咧系个姐姐不停问佢话妈你要唔要买个咩咩 century egg 咁样？跟住我话咩啊咩世纪蛋啊咁样咧， 我都唔知系咩啊 皮蛋 啊， 我真系唔识啊， 即系佢过咗一个世纪。 系啊，跟住佢就话吓妈 you don't know， 跟住就话真系唔知咁样，原来呢个系皮蛋啫 ，skin egg 咯。 系啊，好，你而家呢个咩嚟噶？ 系啊，讲到得翻三分钟啦。 好，嗱，如果咧系一个姐姐话阿妈，我唔知道你要啲乜嘢，佢想买奶粉， 买奶粉， 帮佢个 B 买奶粉。 Okay, okay, 你可唔可以俾话俾我听，你个 B B 个奶粉个品牌系 咪牌子 系乜嘢？ 咪讲俾佢听咯。 咁讲俾你听就讲到啦， 写俾佢睇 啦， 唔系冇问题，咪写俾佢，俾张 影张相都仲得噶， 我都会影相嘅， 系咯。 问题系啦，唔知点解唔影相，佢、 okay, 又、 okay, 真系喺度用语言沟通，咁啊大家用 方 show you know， 大家用电话 讲紧个品牌，咁你咪串出嚟咯，对语言沟通啊。 不过有啲品牌好难读噶，我而家都发觉，如果我买自己 嗰 啲咧，有啲我嗰只奶粉之前饮系德国噶， 哦。点 会识读咧？真系系啊，唔识读噶。 佢有个中文名就应 该 冇 嘅，佢冇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论尽啊，咁啊个雇主咧就话啦，阿妈，你可唔可以咧即系话俾我听你想要嗰个奶粉系乜嘢咁样？跟住咧嗰个外籍姐姐咧就话啦 ，You give to me the picture of milk of your mom。 佢讲多次啊吓，突然之间去英文啊吓，即系个姐姐就同嗰、那个老板讲， 唔系啊，嗰、那个外籍嘅佣工咧就话啦 ，You give to me the picture of milk of your mom， 跟住话咧， 我谂佢本来就话咧，阿mom你快啲俾个奶粉我睇啦，点知写到话咧，picture of your mom 啊嘛， 系 milk 嘅，仲要系啦， 佢阿妈应该就攞咗，唔系阿妈个mom啊，就露咗个胸俾佢睇， 佢唔系真系会。 做啊？ 话咁啱就唔系咯，佢就喺上网，佢用翻译将呢句嘢翻译，点知个翻译咧就弹咗个女性半空俾佢睇，跟住话唔系啊，唔系呢个啊，咁样。 即系可能因为系工人姐姐谂紧咧，系咪人奶嘅关系？ 唔系啊， 佢只不过表达错咗。 唔系，其实奶粉咧，即系应该咧叫做 milk powder 啊嘛，或者系啦，或者 formula 咁噶嘛。但系喺台湾奶嘅意思系即系 香港奶都可以有呢个意思啦，一样啫。 佢个意思即系通常都系讲紧胸，即系女性胸部啦。跟住话唔系啊，唔系要呢啲啊，讲紧话咧，因为咧佢个雇主咧佢话，我以为你要一张妈妈奶嘅照片，因为嗰个翻译嗰个翻译系变咗咁样。系跟住咧个外佣话唔系，即刻回复 ，It's not this one 咁样，唔系呢个。咁佢就话啦 ，I see the milk powder of your mom 咁啊，佢意思话要饮嗰个奶粉啊咁。佢话咧再订第二次都系俾咗个半空嘅相俾佢， 唔系啊嘛， 激死佢佢话，咁我要品牌，我都唔明点解佢唔影翻张相。 系咯， 我真系完全唔明啊。 同埋就算你冇见到嗰个奶粉罐咁样咧，你上网要揾到嗰个品牌嘅一张相啊，嗰罐奶粉嘅相都唔系咁难啫，系咪应该？ 系啊，所以咪话搞出个大事，因为即系大家语言沟通咧。论尽咁啊，全靠翻译，翻译就翻译咗呢啲嘢出嚟， 错晒咯， 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经过昨晚的冲突之后，今早逐步回复正常运作。机管局网站显示，今日仍然有多班航班取消，并且会继续实施航班重新编配，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要留意最新消息。在机场离境大堂，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柜位前设有铁栏，乘客进入航段前要向机场保安出示有效机票或登机证和护照。至於在接機大堂仍然有示威者逗留，附近擺放多架載有物資的行李手推車。有示威者說對臨時禁制令感到憂慮，未決定下一步行動，會傾向採取和平方式抗爭，又對過去堵塞機場造成不便致歉。大批反修例同抗議警方涉嫌濫用武力的人士昨晚在機場集會，部分人最少两次包围和以索带绑起两个内地男子，怀疑他们是内地公安和无应记者。大批警员凌晨进入机场一套客运大楼，护送其中一个不适的内地男子离开，有示威者阻挡警车，一个警员一度拔枪示警，冲突当中有五人被捕。内地环球时报证实其中一个遇袭男子是旗下记者，并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前高官冯永业涉嫌渎职案，区域法院裁定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但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不成立。而第二被告上人陈婉玉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亦不成立。法官接受两人是情侣关系的讲法，相信陈婉玉如果要巴结冯永业，无需透过向对方支付买楼订金咁大费周章。但法官认为冯永业和陈婉玉交往期间不可能不知道对方在港联航空的股东和董事身份，而他亦都不可能不知道接受51万元的款项会造成利益冲突。曾经是中国女排主力之一的杨芳玉，因为去年被发现有药检结果呈阳性反应，被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判停赛四年，将不能够代表中国队出席明年的东京奥运。杨芳玉在去年八月一个比赛以外的检测被发现违规，今次停赛亦代表着他的球员生涯接近完结。杨芳玉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是有份协助中国女排在决赛击败塞尔维亚夺金。国家队教练郎平早前提及新老交替问题，曾经提到杨芳玉，被认为已经确认杨芳玉将会退役。天气方面，预测下周同今晚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

好少会咁样讲话鬼唔记得噶、 啊啊。你真系唔鬼记得啦， 系 咪？ 系咯、 啊啊， 真系。 咦，我哋每个字都加个鬼字得唔得？ 你好鬼烦啊！ 系啊，你好鬼沉气啊！ 系啊， 我鬼火咁靓啊！ 哎呀，鬼都唔讲大话啦、啊啊，鬼食豆腐啊你！好啦，听下听众电话先啊，到你系边个 ？Hello，Hello， 杨小姐。 喂，你好，你好， 你好啦、啊，风吹发会啊， 猜猜鬼事 情啊，系啊，你平时会唔会过呢个节日咁样噶？ 唔会， 即系咩都冇做嘅， 即系唔会特别落去烧啊嗰啲都唔会嘅。 唔会。 咁你有冇望过啊？有冇信心估到啊？ 有啊， 咁好啦， 即系多唔少都见到噶嘛。 系咯系咯 ，OK， 好啦，咁你拣啦，是但拣个。 我哋三个主持， 阿田啊， 好。 嗱呢样嘢 大户嚟嘅呢个真系。 咩大户咩意思啊？ 出题目大户啊！你又谂 好 多啊！ 你 keep 住都系阿田出啦，我冇乜货啊，发觉，因为我都冇冇烧鸡腰嗰啲嘅。 我都冇噶。 你讲啦，快啲嚟。 好呢样嘢三个字。 三个字。 系。 嗱，除咗咧，系用嘅吓，我哋用嘅。咁但系咧，就除咗话喺个鬼节会出现用嘅时候咧，有啲日子咧，有啲人或有啲时候咧，有啲人都会需要佢用噶、哦。 系需要啊？ 你信咪需要咯，唔信其实冇嘢噶，咁系啊，三个字， 三个字， 咁啊， 应该就唔系攞嚟食，系攞嚟用多啲嘅，系 攞嚟用， 但本身系咪食物嚟噶？你咁样讲嘅话， 唔算系食物，你唔会话会，佢唔会喺碟送咯，即系只系咁讲。 O K， 咁应该就唔系食嘅，系应该系用 嘅， 用嘅， 平时都 会 用 噶。 平时有需要嘅时候，你系会用嘅。 平时有需要，你会用。 好即系 咩颜色噶？咩颜色噶？ 啊！你衰嘢啊！ 你可以加翻句啊，好鬼衰嘢 啊！衰嘢啊！ 今日系衰鬼啊！系 啊！问到咧，我咧都唔识讲。 哑口无言啊！你拧转身走啊！你 绿色嘅， 绿色嘅， 系啦。三个字， 我反而呢个 tips 对我冇帮助添。 我仲谂咩鬼口水啊？系咯，但系同农历七月十四冇， 系啦，咁 绿色噶。 总之。 系咪鬼节有关噶？ 有，梗系啦。 有系啊，我哋今日 我哋唔会突然间出个圣诞帽出嚟噶， 或者圣诞树咯，绿色咁啊，三个字系咪都系咁样？ 啊，系啊， 圣诞帽唔系绿色噶，绿帽先至系绿色。 系咯， 过咗 啦， 过咗啦，哎呀， 咪咯， 我哋罚佢。 你要问 平时有 咩形状 用？ 佢都有指定嘅形状。 咁即系咩形状？即系咩叫指定嘅形状？即系我帮你啊，唔使惊。 嗯嗯， 系啊。 佢尖尖地、长长地咁咯。 哦，我知啦。 我都唔知佢。 我知啦。 要烧噶？ 唔系， 唔使烧嘅。真系好需要用啊！ 系啊，我明你讲边样啦。 系啊。 系啊，佢就系绿色嘅啱噶啦，尖尖长长嘅。 系咪啊？应该系 三个字嘅。 平时如果要买喺街市买到嘅。 系啊。 系啊。 街市买到绿色。 总之我话你有需要嘅时候， 俾个前提你。通常就是譬如你那日哎呀不好运啊， 时运低 或者总之有些即是咯。 是咯，即是咁所以特别情况之下你又需要用。 但我不知道原来鬼节佢都好用，好应景咁咩，好应节 用 咁咩， 是 吗？ 是啊，因为你 碌柚叶系咪碌柚叶？ 好叻啊， 系啊， 系喎，我都谂唔起， 我谂唔到鬼节有用佢 嘅。因为咧，你即系佢话咧，我睇我都系上网睇， 系 你完咗整件事之后咧，你就系攞碌柚叶翻去即系洗啊、冲下身啊、洗抹下嗰啲咁样 啊嘛。系咁样 嘅，系啊，所以阿田嘅系啲贴士俾得好准嘅， 我冇错嘅贴士， 年廿八啦。 系啊系啊， 真系试过冇错，连入咪有人会用啦。 都系一个形状噶嘛，事 业。系啊系啊，同埋有阵时咧话咧，譬如你去完大酒店嘅话咧，有啲人都会建议你翻到屋企咧攞碌柚叶啊，洗洗只手啊咁样嘅。 所以我咪话系有需要嘅时候，谂啲信就有，唔信冇啦，系咪先？ 出得好， 好， 好啦， 恭喜， 咁啊成条海鲜咁拍过嚟话好啦，咁样上下拍 嚟。忍唔住啊嘛，真系 好啦， 赞美 下一位嚟边个 ？A cat。 喂 ，hello， 早晨 ，hello， 你好， 系啊，你拣边个啊？ 我拣桂花团，拣咗啦， 拣咗 啦， 太受欢迎啦，佢真系。 你话阿祖同豪仔啦， 系咯， 又唔系好想拣 啦， 豪仔啦， 好冇心机佢啦， 冇人拣你啊，又系， 嚟嚟， 好啦，呢个咧就真系愚人节真系呢好容易嘅啫，因为我都唔系好了解嘅啫，愚人节呢排你系会见好多嘅。真的呢排会见好多嘅，咁咧呢样嘢咧 就佢通常出现嘅时候咧，佢都会有啲嘢咧就担住佢嘅，有啲嘢担住佢嘅，系啦，佢唔会就咁撇喺地下度嘅，佢一定会有啲嘢咧装住佢，或者你叫担住佢都得嘅，佢唔会就咁撇喺地下度嘅。 哦， 系啦， 死物嚟噶？ 死物嚟嘅，死物嚟嘅。咁系啦，嗱，一嚟真系遇难者你会见好多啦，二嚟咧就佢如果出现嘅时候咧，佢系有啲嘢装住或者有啲嘢担住佢嘅。咁咧，佢系呢一轮咧就新闻嘅主角嚟嘅，即系早呢一两个月。 花宝 盘啊？唔系，俾个 tips 你啦，佢系呢一轮咧街市嘅主角嚟嘅，曾经都大家嗌晒救命咁样嘅。 断货啊？ 系啦，断货咁样嘅，系啦，嗱出好出啦。 街市？ 系啦。即系喺街市，佢系一个焦点嚟嘅。一提起佢咧，就话：哎呀，断晒货啊！ 系啊， 断晒货啊！咁样 冇得供应啊， 系嘛？系啦系啦，够啦！我贴纸去到呢度够啦，系啦。 我都估唔到， 估到噶啦。 头先佢讲过嘅。 系啊，佢最紧要咧就系、是、嗱，你要记住，如果你喺街度见到佢咧，佢好少就咁撇喺地下度嘅，通常都会一系就有啲嘢晾住佢，一系就直情系有啲嘢担住佢咁样嘅。 喺街市。在街市咧， 街市买到嘅， 唔值钱嘅，分分钟可以免费攞嘅。 我又唔知道呢、這个你熟啊？呢、這个系啦，但系佢喺早排就喺街市里边咧，佢呢、這个佢呢个物品咧就系、是、曾经搞到断市嘅街市、啊。你谂下，早轮 我翻工，我冇街市好多年。 唔使新闻都有卖噶，直情话 今日都系啦。 我今日冇啊。 哦，呢、這个就三个字啦。 三个字， 通常就会因为有又会咁样叫嘅，系系啊。 我俾唔到 第一个系形容词嚟嘅，系啊，重点其实就系你答得啱嗰个种类都得噶啦。嚟，佢系我见你应该都有啲苦恼啦。 有咩用途噶喺呢个鬼市嘅时候？ 头先 食嘅， 要食嘅， 食嘅， 食噶。 咁当然唔系俾我哋食噶啦，全部都系制品嚟噶嘛，你当系。 担住香蕉？ 唔系啊！ 你几时喺鬼节见到担香蕉噶？同埋街市冇断个市，三个字，三个字。 如果香蕉断市啊， 我俾个贴士啦。佢嗰三个字，第一个字咧系肥字。 哦， 肥 啊， 肥 啊， 肥字。 肥 冇理由肥香蕉啊， 系咯， 肥师奶。 系生果嚟噶？ 唔系啊，唔系生果啊。 佢系 早阵子咁嗰批佢个同类嗰种嗰种类 嚟到非洲。 系啊， 中晒招嗰啲咧， 嚟唔到香港噶佢哋。 系啊，卖到好贵噶嗰啲。 嗰啲咧 系咪猪啊？ 系全名叫咩啊？ 咩啊？ 肥 猪 猪肉 系 啊！我惊你觉得肥猪腰啊？ 因为咧，头先我都话咧，你会喺咩情况你会见到佢咧？有啲就晾喺碗白饭度嘅，有啲咧就攞个纸老虎担住佢嘅。咁因为都系头先讲嗰个咧个习俗咧，一系就喂啲鬼，一系咧就话咧，因为嗰啲老虎咧佢会食鬼啊，就话攞只攞真系会，因为佢会食嗰啲鬼嘅，就攞啲猪肉咧就喂饱只白虎，系啦，等佢就唔好咧，就食住食咗啲鬼，因为啲鬼我哋先人啊，或者头先讲系啲好兄弟啊嘛，咁样嘅。 嗯， 系啊，你都总算答啱咗啦，恭喜你啊！ 好嘢， 好啦，系啊，多谢你，拜拜， 拜拜。 我尽咗力噶啦， 我都 OK 喎，你 OK 啦，系咪先？好啦，就听 估得几好啊，第三个， 我听下个听众你系边个？阿文 ，Hello， 阿文。 喂，系 你啦， 阿文你好， 系 系啊，你得翻阿祖啊，阿祖而家俾个贴士你啊，你要估啦吓， 好啊好啊， 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喺鬼节会出现嘅习俗嚟嘅，鬼节会出现嘅习俗，佢个起源咧系同某一啲嘅即系你喺边个乡下有关系嘅，呢度第二个啦吓，嗰样嘢咧本身咧就要钱买嘅。但喺鬼节嘅时候咧，就免费嘅咁样，三个字。 本来系 咩话？ 咩啊？ 路票 三个字啊！ 三个字啊！ 系啦，佢咪头嗰两个字系一个形容词嚟噶？ 系， 系啦。三个字咧就系爱嚟 食物类嚟 嘅， 系啦， 食物嚟噶， 食用噶系啦， 食用噶 都可以，可以绝对可以咁样，系啦。 咩又唔系绝对系咩？ 絕對係，但有啲人未必會攞嚟咁用噶嘛，因為 哦，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嗰啲傳統嚟嘅鬼節係一定會出現， 係 未必係嗱，俾多個貼士同嗰啲咧拜祭啊嗰啲咧，唔係有最直接嘅關係嘅，係啦， 平时你要佢嘅话咧，你要俾钱买噶。不过咧，到咗鬼节嘅时候咧，有得免费攞噶，可以系咁样。 系啊，排队啊，大长龙啊， 意头嘢嚟嘅。 有啲咧就真系摆喺度， 真系。 有啲咧就摆喺度，真系咧，诶，可以镇镇压之宝咁啊，即系唔用嘅，因为佢觉得系诶唔需要用嘅。 三个字， 我俾个 tips 你啦。 都系头嗰两个字系形容词。 唔系，我俾个大啲嘅 tips 你啦。佢系白色嘅， 系 白色嘅，白色嘅， 白色嘅， 白色嘅。 惊唔惊咧？ 白色嘅 系啦。 通常都是公公婆婆咧就会去排队嘅， 佢个起源咧同我哋三个都有啲关系嘅，因为由潮州嗰边出现嘅， 系啊， 系啊， 知唔知咩嚟噶？ 一个传统嘅习俗嚟嘅，民间嘅习俗活 动。再俾多啲书啦。我想话平时咧喺超市啊或者街市都有得卖嘅，咁咧就比较。size 比较大嘅，个重量都重啲嘅。 但俾你攞嗰阵时咧， 就缩晒水啦。 系啦，缩咗水嘅会。 佢个量词系一包包嘅。 系。 喂呀。 好出噶啦。 喂。 有冇印象啊？ 我祝你出入点样咧？ 喂呀，你使唔使去到咁样啊？ 咪都未估到。 唔系啊，阿文佢完全冇反应。阿文，你讲句嘢。阿文，阿文你喺度嘛？阿文， 系啊， 你喺度嘛？ 你可以问问题啊，文。 系，你可以问我哋嘢噶。 系咪仲未有头水啊？ 未啊！ 食得嘅嗰样嘢， 派嘅咧， 系要派噶。 啲公公婆婆攞嘅，你年轻力壮嗰啲咧，佢就麻麻地你嘅，应该就。 啲公公婆婆攞完咧，就希望咧自己出入就冇危险咯。 系啊，全家人咧都可以啊，就平平安安咁样嘅。我真系讲到好出。 而嗰啲物品系白色嘅， 系啦。 在超市有得买的，个量词一包包的，一包包白色的嘢，仲可以保到你平安的，仲要排队轮的，是咩咧？ 喂呀，讲到出噶咯， 佢都唔识啊嘛， 系啦。 阿文，如果咁样，我哋呢一 part 有权俾礼物你噶。 好咁啦，我哋 你尽下力啦，你问个问题得唔得啊？ 你问下我哋嘢啊。佢有个坚持啊嘛， 咁算啦，阿文。 嗱，我俾我哋，人哋祝你出入咩噶？ 平安 系啦 ，OK， 咁跟住咧，嗰包仔系公公婆婆 平安米， 系 啦，系唔紧要。头先系一下间谂唔到啫嘛，系咪？因为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咧，即系鬼节嘅民间习俗嚟嘅，就派呢个平安米，就保佑大家咧就可以平安吉利咁样嘅意思嘅。 阿文，我怀疑你全名叫做不闻不问啊，你完全唔问我哋嘢啊， 真 系 有谂噶， 紧张啫嘛。 好啦，多谢你，喂，你咁你就得多啲礼物都平安咯，好唔好 ？Thank you， 拜拜。 好难叫佢鬼节快乐个， 休息一阵，跟住翻嚟听第二 round 嘅电话啦吓。 做咩透唔到气咩你？ 透唔到气，我透唔到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本曲设定。1984年的100年后， 愿我可花出一生和你天马，再走到100岁那知气长谈，用几代伴侣再拼一遍，动荡时间。愿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变化，每一生都 今次想做一首充满80年代情怀的浪漫歌曲，于是填词的林宝就将他以前填过乐队 Swing 的一首歌曲1984来做故事的前设，设定100年之后2084两个人着上岸的故事。早个 DJ 的 Howin 填词林宝，编曲 DJ， 今就有 DJ 的 Howin 阿天和关礼心。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亚军位置 ，E.G. 208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 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争取时间啦吓，咁啊继续听埋我哋嘅听众啦。究竟鬼节里边有啲咩物品，你可唔可以估到咧 ？Hello， 陈太。 陈太你好， 陈太你好， 三位主持你哋好 ，Hello， 你今晚使唔使烧加衣噶？ 系咯， 系 使唔使烧加衣噶？你今晚你都冇呢个习惯噶， 都冇嘅 ，OK， 好啊， 我妈妈就有， 哦，好啊，好啊，好啊，睇下你估唔估到啦，系咯，你拣边一位出题目俾你咧？ 三个都可以估， 桂花田好受欢迎 嘅，系啊，七月十四大家都好挂住你啊， 嗰嚿肥猪肉真系好热门。 呢样嘢三个字， 好， 亦都系唔系家家户户都有嘅。 系 嗱，譬如即系有陈太你咁啊，你冇噶。如果咁讲话，咁但系你妈妈系咪啊？妈妈啊，妈妈可能会有嘅咁咯。 就系头先个答案就烧鸡衣啦， 地主公咁样。 系啦，咁咧就呢样嘢咧就系通常都系一个 size 嘅，一个物品嚟噶吓。系啦，咁咧定时定候喺一啲日子就会出现噶啦。但如果唔係平時就唔會噶咯，會收收埋埋嘅喎。 收收埋， 即係到農曆七月嗰陣時就會攞出嚟嘅， 就唔會係啦。 農曆七月就會攞出嚟，其餘時間咧都擺喺屋企嘅，但就收埋佢嘅。 三個字嘅 物品嚟嘅， 三個字嘅，我都知啦。 係咪嗰啲燒嗰啲咩衣紙嗰啲爐啊？ 你講埋個全名啊！ 係啊，叫咩名啊？叫做 我都知啊。 即系我知，即系烧 纸 嗰啲炉啦， 总之 系 叫做化咩啊？ 有只化品，唔系化宝炉， 系 化宝炉 都得嘅， 系啦。 呢个好快， 呢 个都 系啊，你估得好快啊！但系可能你自己冇拜开神咧，就噏到口唇边咁样。 系啊 ，OK 啊 ，OK 啊，系啊， 恭喜晒你， 系啊，咁啊，总之注意安全啦吓，多谢你，拜拜。 点解会叫人哋注意安全咧？ 咁你要真系烧纸啊嘛？ 真系要注意安全嘅，因为佢有风啊嘛。 但系 陈 太话唔烧噶嘛， 妈妈有烧嘛，其他人有烧。 要注意安全同埋嗰个卫生嘅情况。 我要送三个字俾呢只鬼，麻鬼烦， 系啊， 淘鬼气，唔系淘气鬼。 好啊，好啊， 系咁样， 系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好啦， 下一个电话 啊，你系边个？连生 ，Hello， 三宝， 系你好，连生你好， 喂，你好，三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系啊，大家都顺利，系啊， 你拣豪仔定拣阿祖？ 阿祖啊， 好，你拣个好，你熟唔熟嗰啲咩七月十四啊、拜神啊、吉里吉里嗰啲噶？ 冇理佢啦，佢打得嚟估我啲俾 tips 啊。 好，第一个，呢样嘢系季节性嘅， 系， 但系喺农历七月嗰阵时咧系会有嘅， 系 两个字， 系两个字， 值得嘅。 会依个咁 一抽嘅，而家好平卖嘅， 甚至讲咁多啊！ 你 系咪蒜头啊？ 唔系喎，蒜头系慢性子嗰啲僵尸先至惊嘅啫。呢一个嗱，你向住食物类去谂就啱噶啦。嗱，阿田头先唔知俾咗三个 tips， 俾得几准噶啦，都已经。 诶，我仲有啲嘢未食。 系啊，季节性嘅食物嚟嘅，咁啊当然嚟到农历七月，佢哋会有个特别嘅用途嘅。 好出名，唔知点解揾佢嘅嗬？可能就系啱啱季节喺嗰个时候当做。 唔知道，我都想揾下点解。 呢个反而我唔知道。 系啊，你唔知 道 啊？ 唔知道 啊？ 系啊，我呢个。 连生有冇谂到有冇类似嘅？你可以问下问题嘅。 哦，系咪两个字噶？ 系 两个字嘅。 会唔会系碌柚啊？ 唔系嗱，碌柚叶头 先 有估过一次嘅，出现过一次嘅，系啦，唔系碌柚，亦都唔系碌柚叶。好，冇问题，你问问题啊。嗱，你向生果类嗰边进化系啱噶啦， 系 呢个系好大嘅 tips 嚟噶啦， 系 生果类，系啦， 食得嘅， 食得嘅，好少生果唔 食 得嘅，系啦， 阿连 有过期生果唔食得嘅， 你啱，系啦，会攞去咧，啲人咧，譬如头先阿豪仔未话咧，有啲人可能会烧鸡衣啊，会攞啲肥猪肉落去咁样嘅。会同埋嗰啲嘢一齐攞落街嘅， 佢都话系有啲叫做季节性嘅嘢咯。 系啊，我啱咪好顺便，我都系两个字嘅。 系 啦，冇错，你第知道。 有时 有核系咪有核噶？ 有 啊，你唔知嗰粒叫咩啊？ 系啊，我啱咪好顺便。 喂啊，点啊？你咁你形容嗰粒嘢系咩样先啊？ 啡啡地色嘅。 系啦，系 啊。我真系唔知啊呀。系啊， 嗰粒。 嗰粒叫咩啊？ 系啦，有核嘅。 咁紧张。 其实我而家反而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我好少买到咧，我有食过噶。 你有食过？我而家好中意食噶。 你而家讲到咁，我反而俾你呃到，我唔知讲紧乜。 两个字咯，你估啱噶？ 我讲系圆，因为唔系椭圆噶嘛。 圆。 佢讲紧椭圆嗰个系嘛？ 入边粒物系黑色噶嘛？ 系啊。 我真系起又似啊！我唔明点解呢个。 你而家搞到我好混乱啊！我而家完全唔知讲乜嘢。 我俾你第一个字。 佢通常佢嘅 friend 系荔枝，咁另一个 friend 系咩啊？ 咪佢咯，荔枝个 friend 系同一时间， 系啊，佢同荔枝咧，佢通常都会形容系朋友嚟噶， 黐埋一个差唔多季节。 但系跟住连生话，我就系唔记得佢个名，你话荔枝个 friend 做咩啫？系啦， 佢甜 嘅。嗱，我俾第一个字你啦，第一个字咧可以攞嚟形容曾志豪嘅， 仲衰你有呢啲嘢，仲衰嘅真系，系啊，真系激死。 第二个字， 唔使理佢， 走去 发 财， 都话佢今日白鬼。 第二个字系你身体，每个人身体都有嘅，近排仲好 hit 一个话题嚟。 我就唔想你用呢个做比喻啊，费事啦。 咩啊？咁好，嗰样生果系嗰样嘢 啊。我就唔想你愣去嗰度啊嘛。 唔系 ，OK， 咁每人身体都有啦。 你话近排仲好 hit 啊嘛？好，第一个字系十二生肖其中一样嘢嚟嘅。 十二生肖其中一个 系啊， 龙， 冇错就系龙啦。咁呢个生果叫做龙咩咧？ 莫非系龙 婆？唔通系咁啊？ 龙 婆 咩啊？ 龙 啊！ 真 系 太紧张，可能系。不如我哋俾三个 tips 你啊，眼耳口鼻自己估一个。 系 好啊，好啊。 你 咪讲咗啦，眼耳口鼻自己估一个。龙咩啊？冇理由龙耳噶。 龙鼻唔系话 龙胸，系啊！李志刚话龙胸， 好似你 定系龙眼咧？你觉得会 龙眼 就系龙眼啊？冇错，因为咧好多人咧就会攞埋嗰啲肥猪肉啊，嗰啲咧就一齐落到去下面咧烧解衣嗰阵时咧，就俾啲鬼食咁样嘅。 我决定咗唔做啦，呢个节目喺十五秒之后唔做啦。 多谢晒连生你嘅电话，我哋个同事联络翻啊，纪念品送翻俾你啊。 有时要紧张咧，系会乱出乱子嘅。 唔系，因为我哋而家唔做，要交俾咩健康方啊嘛。我听日见啦， 拜拜。